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冻冰冰嘅呢个星期三，我系小张张。 希望大家穿多件衫，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我系小蕊蕊。 你霸咁多时间嘅，你咁矛嘅？ 我俾翻钱你。我买啲时间，我买你嘅时间。 买埋。 我买你三十秒啫。我买起你啲时间。 收 到， 帮我买埋，帮我买埋， 我收强， 收强 ，yeah， 风收强 ，OK， 好， okay, 好 okay, 来啦， 着多件衫啊， 好做身体啊，准备迎接圣诞啦。初时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寒冷。未来数天，圣诞节嘅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保重身体。阿强哥嗰啲时间计完计嘅，歌里边唔算数系咪？嗰啲唔系你系嘛？冇 mark 嘅。 过去噶啦，嗰啲嘢你讲你 咪咯，我都唔睬佢， 懒叻。我哋环节少少嘅调动嘅，咁今日咧会有呢个风骚实习生喺呢一个晏少少出现，同埋今日会有中医取蛇， 冇错， 取蛇而家逢星期三应诊， 冇错，佢搬咗屋啦，搬咗嚟礼拜三啦，讲咗俾大家 听啦， 不变的就是客家婆，照旧十二点后。 好啦，下一节我哋节目风骚快乐人咧吓，每日咧有好多好人好事咧喺网上咧流传嘅，咁唔系净系咧要闹人啦、批评人啊咁样嘅。网上咧有啲人咧影咗张相，就影到的士哥哥咧帮一个女士，即系帮佢执一啲嘢嘅。其实咧，你有冇跌过一啲嘢落一啲好尴尬或者好难执嘅地方？ 行渠窿 系啦，其实咧系类似啲嗱，除咗难执之外咧，污糟都系一个好主要嘅问题吓。即系嗱，所以有时有啲公众嘅洗手间呢啲地下如果污糟咧，大家就抄你手上嗰啲物件。因为如果我试过一次咧，就我中意挂个眼镜喺件衫度，扑一声跌咗落，即系地下湿立立嗰啲，即系系啦，即系污糟嘅地方咧，咁样。 当时咧。 咁都要執翻㗎，唔通你唔要咩？係、你會 你就唔好扮型啦，插喺個領度。 因為唔係扮型係方便，咁咧跌咗之後，哎呀咁樣，咁呢一 咁咪係咯。下次真係唔好啦，唔好再俾我見到你插個眼鏡喺條領度。 算啦，其實你認識佢咁耐嘅話，你冇發覺嘅啫，唔會發生嘅事佢都會發生。咁其實有乜佢好難避免嘅，明唔明啊？ 要緣起得兩個字啫，就係扮型。 又唔關事，咁好多人都會咁做，又唔可以咁講。 有啲一跌咧，就真系你会悔恨嘅。我都讲过啦，做就好耐，冇咁耐之前啫。嗱，嗰啲系污糟啦，有啲咧系好难执嘅。除咗坑渠窿之外咧，我跌过咧，唔系我跌，即系屋企人跌过咧。车时咧喺嗰个 lift 槽啊嘛， 里边 系啊，你讲过四次， 一次啫，系啦，冇咁多。 我都记得， 佢唔记得咗噶啦，佢唔记得咗三次。 咁但系咧，呢个的士哥哥好人，因为嗰个女乘客咧就跌咗个手机落去嗰个 坑 渠里边， 即系嗰啲窿下面，咁啊揭起佢咯， 揭起就伸只手落去捞翻上嚟。咁个收尾个女乘客都喺即系一啲嘅讨论区咧影咗相，佢多谢晒啊，佢亦都唔要任何嘅报。报酬唔使啦，咁啊帮下人啫，咁 啊。 如果你 系要俾报酬啊， 唔系个女乘客出于自己， 唔系啊，系呢啲咁嘅嘢，我觉得点解要报酬啊？ 梗系唔使报酬啦，但系嗰个即系 女乘客自己咁 安心啲， 哦 ，OK， 安心啲，因为污糟邋遢，人哋冇必要帮你执噶嘛。 嗯， 真系冇。 佢系咁谂嘅，佢话其实佢都冇必要帮我执，因为落咗车噶啦，系落车嘅时候，即系斜咗落去咁样。咁啊，司机哥就好人，即刻就趴低啦，咁都有少少即系污糟，会污糟嘅咁咯。 咁有时见到人有需要都帮嘅，好似一般办公室就换水啦。 系啊， 我真系见过有啲人主动帮换水，亦都有啲人咧执执膊走咗去，我见过。 啊，又唔可以咁讲，会唔会系人哋真系忙紧去做嘢？ 我冇问佢啊，我冇。喂， 心理会好啲咯，我觉得。 咁又系， 唔系我就算系嘅话，你见到人喺度做紧嘢嘅话，你都会帮下手咯。 系真系要 帮 手， 系啊，互相 帮 手咯。哦，咁其實咧，我有睇過有一啲嘅視頻咧，其實我覺得唔係話即係幫手，可能跌咗嘢係執嘢咁簡單嘅。喺最近嚟講嘅話，我睇咗一個視頻嘅，真係一路睇一路流眼淚嘅。咁其實好多時候喺我哋身邊嘅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風景，係我哋大家都冇留意到嘅。佢講緊嘅就係一個外國嘅地方，有一位嘅就係、司機係揸住一架，我記得好似應該係啲公共嘅巴士，定係好可能嘅就係嗰啲學校嘅巴士，我唔係好記得。但係總之嘅就係、是。巴士啦，佢一路经过嘅时候嘅话咧，就去咗有一个就系架空嘅桥，架空嘅桥上面嘅话咧，就一路因为佢有嗰啲 CCTV 系会拍住佢工作嘅情况噶嘛，咁所以佢就有一个嘅 CCTV 嘅话系一路都系睇住呢一位嘅司机哥哥揸车嗰个情况嘅，咁亦都拍到出边少少嘅就系佢经过嗰啲嘅风景嘅，一路经过嘅时候嘅话咧，冇啊，有啲人喺侧边嗰度系跑步啊，有啲人可能踩紧车啊，有啲人喺度行过啊，冇嘢嘅，突然之间嘅话咧，佢行下之后话咧个车停。是急停哦，咁跟住咧就做乜嘢咧咁样，跟住咧佢就即刻咧跑落去，咁啱停嗰个位置嘅话咧，喺嗰个位置前少少有一个女仔企咗喺一个架空嘅桥上边，你话佢想做乜嘢？ 哎呀，傻事！ 系啊，佢即刻埋去，当然听唔到，佢冇收音，佢就听唔到佢哋喺度讲紧啲咩嘢。咁、但系个字幕就打出嚟嘅，就系话佢见到 spot 到呢一个女仔企咗喺嗰条桥度，佢二话不说、停低咗架车，落、去问佢究竟咩事。咁跟住咧，倾咗一阵嘅话咧，跟住就见到佢。一个好大嘅拥抱就揽住佢啦，即系好似有啲咩嘢，万事有商量，你翻翻入嚟先至好讲啦。咁跟住咧就同嗰个女仔咧一齐就翻入嚟，咁呢个视频就完咗啦。咁当然下边嘅话，亦都会有一啲嘅即系事后佢讲翻。 原来呢一个女仔嘅就系好细个嘅咋，但系咧佢就有啲唔系好开心嘅嘢。嗰日佢原先系谂住喺嗰度嘅咧，就要做一啲好傻嘅事嘅，就系因为呢一位咁有爱心嘅司机，一路喺度揸车嘅时候，你谂下，你唔好话佢，或者你系咪应该要专心揸车？但系佢周围所有嘅嘢嘅话，你都系要眼观四， 系啊， 一眼 观 七。佢见到个，佢仲要 spot 到，佢 feel 到呢一个人有咁嘅需要，停低咗架车，要去做咗呢一件事，佢救咗人一命。 哇！呢啲 因为咁样。我跟他傾了幾句就是不要這樣，有什麼的話我愛你，是啊，有人會是關心你的，你想想，我只是駕駛車經過，我見到你的話我都會留意到你，我都愛你，跟著他就是跟他傾了偈之後的話，就這件事就阻止了一件悲劇的發生了。 哇，這些好啊。 是啊，那所以是啊，那到之後的話呢，我還記得這一位的司機哥哥的話是得了有一個就是好市民獎的，這樣咯。 哇，真的值得鼓勵，值得鼓掌。 我想說的是，所以我就覺得，咦，為什麼的就是有人有需要幫助，可能是少於佢跌咗一樣嘢落去一個坑渠窿，你幫佢執翻嘅時候，一定唔會問回報啦。 嗯， 你點會覺得我需要俾翻啲咩嘢佢咧？我覺得呢啲係人與人之間嘅一啲最美麗嘅真善美嚟嘅，係嘛？所以我係會覺得就係有時我哋都要喺身邊嗰度太過忙碌，忘記咗有好多嘅風景，有好多嘅人。就算是这样擦身而过的话都可能会是一种缘分来的。 嗯， 是吧，你都没想过的，他那天他揸个车出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见到。 嗯， 是不是， 嗯， 一个小朋友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被人家劝一劝的话，那他就会知道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 的。哇，这片真的很好，我看完之后正对人生有回希望。我看一条片呢，就是一个司机叔叔呢救了一只树懒，知不知树懒，树懒原来那些动作真的很慢的，那他在个马路上面呢想爬爬爬爬。那个司机叔叔又是停了车走埋去，他最初呢好像仲惊，因为不知道他的特性呢会不会咬人呢，咁样就戴了个手套走埋呢，轻轻咁样扶起佢，跑过马路，将佢摆喺棵树上边，跟住嗰个树懒就拧转头望住佢，好似讲多谢咁，即系呢个好开心啊！睇完之后咧，好暖噶吓，即系觉得， 啊， 人生真系好开心噶。 阿瑞瑞啊，点 啊？ 我依家咁坐喺度，你觉得我有咩需要你帮我？ 你应该冇需要，你需要瞓觉，因为呢一排我成日讲嘢，你都打喊路。 我今日冇，唔系我依个话， 你未啫， 今日 代表你冇，你今日打未啊？ 未啊。 风骚实习生 interview， 介绍下自己先咧。 我 下一位， 我嚟，我一分钟做呢一百下掌上压 都唔关事嘅。Next， 我受过高等教育双硕士学位噶， 更加唔关事啦。下一位， 咁我哋要点先做到风骚实习生啊？ 机会嚟啦！留意风骚快活人节目，喺指定时间打嚟登记，就有机会可以参加到风骚实习生计划。打电话入嚟同主持玩游戏过三关，表现好嘅话，仲有机会可以加入香港电台大家庭啊！ 好啦，今日第一位咧，风骚实习生咧就会出场，咁啊睇佢今日嘅表现点样样啦。 考啲乜嘢？我想问一下。 我哋过三关嘅话咧，其实咧都系会每一位进入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朋友嘅话咧，都同样会要咩嘅？第一即系都要过嘅。咁啊，都系一啲譬如可能做 DJ 嘅时候应该要有嘅一啲嘅材料啦，即系你自己嘅一啲嘅唔同嘅 潜质， 或者系你要叻嘅嘢。 我有啊。 系啊，你有冇？ 有啊。 首先我就。我了解了一下啦，譬如可能讲正音正字啦，你讲嘢嘅话咧，一定唔可以有懒音啦，字正腔圆啦。咁啊，另外嘅第二关嘅话，我哋就会考下嘅就系你要讲一个古仔俾我哋听啦，睇下你嘅表达啊、声线嘅运用啊等等嘅话，究竟有几高分啦。仲有住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识得就系踢歌嘅，系啦。咁啊，呢三关嘅话，我哋分别今日嘅话咧，都会喺呢度咧就会考下我哋今日嘅第一集嘅风骚实习生。 冇错，记住讲古仔内容必须要正确健康嘅吓，不能够有任何嗰啲唔适合小朋友听嘅。 你同自己讲呢番说话，你咪同自己讲。 呢个唔系俾我讲嘛？ 我头先嗰句说话系我想参加嘅时候讲 嘅，即系提自己系咪？系人都知啦，你系 common sense 嚟噶嘛？ 咩 sense 话？即系我即系做 DJ 必须有啲嘢通识啦， 冇错， 起码知道譬如话乜乜系乜乜咁啦。 好啊，咁啊，想听第一位打入我哋今日吓第一 round 嘅朋友们吓，佢嘅表现点咧就留意咗一阵间嘅风骚实习生啦，14度气温，相对湿度63%，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警方初步消息话，起火单位发现一个人已经明显死亡，火警中暂时有三个人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发在朝早大约7:19，消防动用一条喉和一支烟雾队，大约28分钟之后将火救熄。警方说疏散的时候有三母女受伤，分别手和额头被戒伤，另外三个人吸入浓烟不适。政府提出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申请人需要投资3000万港元在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当中300万要投放在支持创科行业和其他重点行业发展，计划目标明年年中推出和接受申请。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对新加坡类似计划需要投资折合大约5800万至6000万港元，认为本港的计划有吸引力，他希望审批流程越快越好。许正宇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计划当中最多1000万可以投放非住宅的房地产，是考虑到不同投资者来香港想开展业务或者经营等，由于住宅房地产牵涉民生，不适合纳入计划，所以作出平衡之后，计划包括非住宅房地产。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会议今年九月在香港举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和港澳特区政府未来在救援方面会在几方面合作，除了技术、人才培训或者资料互换，最重要是在行动方面，一旦遇事的时候要派队协助应该怎样做。 被问到未来每个同内地连接的关口会不会都实施24小时通关，邓炳强说要视乎需要，因为部分关口夜晚很少人用，当局要适当运用资源，强调会不时检视关口的开放时间有没有需要延长。提到警民关系，邓炳强说警队和市民关系一向都非常好，可能是2019年一些人刻意离间，但是现在执法部门包括警队在内和社会的关系非常好。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 6.2 级地震在甘肃和青海造成至少131人遇难，十几万间房屋受损，目前灾区主要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的时候，要求坚持将救人放在第一位，并且迅速将救灾物资发放给灾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初时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夜晚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3%， 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83点，升178点，总成交金额3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3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84升2.1，腾讯控股316元升4.2，美团78.85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57.22升6.4，南方恒生科技3.684升4.6，京东集团106.5升3.8，友邦保险67.9升1.45，港交所259.8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43.9，瑞士法郎0.861，加元1.335，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3799点，升580点。港金报1897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8.54美元，卖出203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较早前。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交通情况。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慢线曾经有坏车，而家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系车多噶。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近中环广场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入口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方向。另外，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因应时段而调整收费。至于其他车种全日或一收费，详情可以查阅香港出行易 App 或者运输署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哋系 Phineas、 想知今年边首系最受欢迎国际金曲？ 边位系最受欢迎外语歌手？ 就要留意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啦！ 12月23日星期六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有我哋 Billy 同大家一起揭晓今届得奖结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父母照顾咗我哋咁耐，系时候报答佢哋啦。香港年金俾父母终身稳定嘅每月收入，有咗呢个一世嘅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嘅就唔使为佢哋担心啦。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继续咧节目啊，有时叫当局者迷啊。我哋作为香港人咧，好多嘢咧，一向都系咁咧，就冇乜特别。咁啊，最近咧喺好多嘅网上嘅平台咧，咁啊有啲内地嘅朋友们咧，第一佢嚟到香港旅行又有，做嘢又有，咁有啲嘅意见咧，我都几得意喎。佢会赞香港啊，原来系咁样嘅，即系都几好嘅，佢会觉得系舒服好多嘅。例如咧喺呢一个地铁里面咧，见到啲人咧自己全部企晒一边。嗱，虽然咧嗱行上去嗰个咧都系有小心啲，因为好容易跌亲。系啦，佢原来香港人咧系会主动，无论有冇人行咧，佢会尽量唔阻住后边。咪其中一样嘢啦。另外一样嘢咧，有一个女仔嚟到香港打工，佢真系 stay 喺度做嘢嘅。佢香港嘅办公室两样嘢佢好欣赏。第一样咧，冇下班收钱，亦都冇放假收钱。你明咩意思啊？即系话咧，如果准时下班咧，如果喺内地有啲公司咧，系大家会觉得，哎、对唔住，我今日好内疚嘅，或者人哋会用另外啲眼光去睇你。 香港、啊， 内地，佢讲紧内 地， 我而 家讲紧香港、啊，内倒翻转， 系啊， 点解内地 香港先有下班收钱啊？ 佢觉得啫，可能佢嗰间公司咁啱、 哦、okay, 就冇呢一种啦。嗱、 okay, okay, ， 真系唔知啊，每间公司有唔同文化啦。佢就觉得香港佢嗰间公司咧好好，因为佢觉得。当放工咧，大家都会放工，甚至佢又试过有老细叫佢：喂，够钟啦，放工啦咁样样，咁啊觉得好窝心嘅。第二样嘢咧，佢就话冇一个叫放假收钱，例如话佢见到啲同事咧有事放假去玩又好，或者私人事务咧，就唔会有啲人话：哇，咩攞假期嘅咁样样。咁我相信呢样嘢都不能一概而论嘅，即系每间公司可能有唔同嘅气氛啊。但系你觉得香港会更加有呢个下班收钱？ 肯定噶啦，我自己喺国内真系咁多年。 啊！你講你喺國內做嘢嘅時候， 啊、 有冇呢一樣嘢啊？放假同埋下班嘅收錢。 下班真係冇。十幾年前我去一間東莞，就東莞有負責呢、這個 咩公司？佢哋嘅文化係點樣啊？ 一個好大嘅公司嚟嘅，有酒店啊、住宅啊、物啊，即係 developer。六點鐘，啪啪熄曬燈。有個人走埋嚟。仲唔走？走啦！ 我要熄灯啦，熄冷气啊！ 即系佢意思系个个走晒你喺度做乜嘢咧？ 系啊，留喺度做乜嘢？ 系啊，咁佢哋因为觉得咧准时放工咧好开心嘅，同埋因为咧大部分同事东莞啊吓，好多都系外地人，外地过嚟打工嘅，变咗好多都系一个人啦，或者两公婆啊，或者诸如此类啦。咁啊，一收工其实做咩咧？ 约埋一齐。 约埋一齐食饭，食饭，先系食饭，去食咩咧？去街边食砂锅粥啦，食到咁上下咧就搵一间酒吧， 因为食到夜晚系嘛？ 系啊，搵间酒吧玩咩咧？玩 Q 啦，即系啤牌嗰啲，好好玩， 联谊 系 咁。 系啦，一唔系咧就去打波，星期六日咧就去爬山。哇！我覺得我未試過咁健康嘅生活啊， 真係幾開心， 好開心。 同埋你嗰班啊，因為我諗你個文化係在於嘅就係所有呢一間公司嘅人嘅話，都係啲外來嘅單身人士， 多 數所以係真係冇人陪嘅。咁你放咗工就大班一齊係嘛？就係一班馬蘭奴啊， 自己熟嗰班。 喂，就我覺得其實一班馬蘭奴去飲酒係好開心。 我哋係有男有女啊。 更開 心，就算你一班馬難路去咧，講嘅嘢係完全唔同嘅、 啊， 因為我偷聽過， 冇錯，係 啊，講嘅嘢 係 完全唔同嘅， 真 係 好正， 係啊，好開心㗎，係 啊，同埋特別在咧，哇，星期六日去爬山、啊， 嗯， 我覺得好開心啊，佢、嗯、話、欸，我話爬山嘅定義係咩先？因為佢用爬呢個字咧、嗯， 你就驚啦。 我 你以為四腳爬爬嗰啲？ 嗱，因為我哋香港多數講 攀石嗰啲咁 山 㗎嘛， 行山就 因為有好多咩麥理浩徑 啊 嗰啲咁樣係輕 好多 咁佢哋個 term 咧就係爬山嘅咁、 啊、 爬山我起初第一次都驚㗎、 啊， 因為我唔想拖累人哋。 你知就好啦，唔係行山係真係，因為係好大壓力㗎， 係咪啊？ 佢又唔可以抌低你，佢唔可以抌低你， 係啊， 一抌低你好多時候隨時會出事。 咁我嗰一次正啊，爬咩山啊？你嗰個咧？即係指住望到嘅，我話嗯 OK 啦咁樣，即係唔係好高 啫， 係啊，咁你用爬山，但我覺得真係好開心。 佢個 terms 啫， 係啊，有時係 令到你有啲顧慮 啊。咁原來隔兩個禮拜又去自打一個同事屋企打邊爐啊，哇！我覺得好開心，好開心。所以放假都冇收錢。 我覺得如果有間公司咧係由下班收錢，放假收錢都幾辛苦，即係你會覺得嚇夠鐘走又唔走得。可以攞假嘅時候，你攞假又會俾人哋白眼，我覺得呢樣。 我覺得攞假就好少收錢嘅，咁我有時攞假你咪攞咯。但下班收錢咧，我都即係經歷過咧，都係唔識電腦啦，擺件褸。两个凳， 个人就走咗噶啦， 系啦， 摆个袋喺度， 摆个袋喺度，个袋唔好整整齐齐。你有冇试过啊？ 我开住个电脑喺度，冇， 系啊， 我都试过。 咁但系你开住电脑好快佢个 mon 就黑咗啦嘛，系啊， 摆个公事包系最好嘅， 系啊，即系摆个袋啊， 摆件衫， 系啊，咁真系最好嘅，系啊。 所谓羞耻嘅话，其实就咪来自自己本人啊。 系噶， 都系噶。 即系虽然个问教会俾啲压力你，又或者唔知点解喺你个 team 里面有一个特别勤力嘅，其实好人憎嘅呢啲同事， 嘢嘢都 最乞人憎，因为嗰就比较你嘅话系个个都懒嘅， 冇错， 系咪啊？ 特别系嗰啲坐响老细门口嗰个秘书， 系。 佢啊，如果 其實佢乜都知， 梗係啦。 邊個最早翻，邊個最勤力，係佢最清楚。 邊個幫邊個打卡，佢都知。 冇錯，最清楚。不過係唔出聲嘅啫。 係啊。 但係我反而會想講嘅就係話，我諗係唔同嘅地方嘅話，其實對於一啲嘅辦公室嘅話咧，都會有好唔同嘅文化。譬如要分享嘅就係，譬如可能你講緊嘅，你呢啲咁嘅，我覺得有少少日本嘅文化嘅。 係 係。係咪放咗工之後嘅話，阿老婆都唔想你咁早翻屋企嘅？ 係 啊。你最好嘅咧就係可以喺出邊同啲朋友去飲下。嘢啊！跟住你仲要系烂醉咁样，你先至翻嚟，觉得你好嘢，做到嘢， 滚！有人啫，有应酬啦。 其实如果要讲嘅话，我觉得韩国都有嘅，但系其实可能对于一啲嘅打工仔或者系啲练习生嚟讲嘅话，都系有某啲嘅唔同嘅压力俾到佢哋嘅。如果大家有睇嘅话咧，我系好中意有一套讲紧嘅就系一啲新鲜人，即系佢哋可以喺一啲新嘅大公司嗰度打滚嘅，佢哋面对紧啲咩事？韩国嘅文化更加添啦，如果你直接不过咁样又咁讲，食亲饭也好或者咩都好嘅话，系一定系大佬埋单嘅。 系啊，呢个一定 啦。你饮几多食几多，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 boss 埋单嘅，呢个必定噶啦。 必定啦，唔通你个大佬话夹钱一人$70咁咩？ 好 难讲， 但系佢哋嘅文化就一定系老板俾钱嘅。咁啊，当然啦，你哋可以饮到点样都好嘅话，佢会咩啦？佢会搞掂啦。除此之外嘅话，重要嘅就系通常会见到嘅就系。老板呢饮到烂醉啦，你係要送佢走咗啦，你哋先至可以散嘅。你唔可以中途离开啊，你明吗？ 明啊。 又或者就係你唔可以冇藉口去话俾我听嘅就係你唔嚟嘅。好惨喎，我觉得。同埋每一晚你都係饮 酒 醉啊，你明 呢个先我觉得係。 饮酒一定要饮酒。 係呀 係呀，饮佢哋嗰啲清酒。 即係唔饮又唔得，係嘛？唔饮又唔尊敬。 佢唔俾面啊，我都话试过带一个朋友上去。東莞識個郵局個局長，咁我已經同佢講明，我呢個朋友呢個胃有事， 一飲就 唔得酒，係啊，真係唔飲得酒。咁佢話好啊好啊，咁啊唔好飲咯。但係去到當晚又係開啲酒，又係要飲。咁我朋友梗係飲少少啦。然後第二有局長問我：你朋友係咪真係嫌我招呼得唔好啊？ 係咯，唔飲酒就覺得你係啦，唔開心。 係啊，我都話係啊，我話我其實真係講咗啦。咁佢都唔知點解都。 係覺得係應該要飲咯，即係佢意思就係話 高興啊嘛， 點都要飲啲嘅， 因為高興你先至文化， 因為真係冇人推佢噶嘛，你一推佢就覺得你唔 同埋真係好冇癮嘅，即係如果譬如話我叫大班人出嚟咧，然後有兩個死都唔飲咧，我會覺得 飲水，我都覺得係 係啊，真係 飲完酒個氣氛 爭好 遠嘅，你會變咗另外一個人輕鬆好多， 正好多啊，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係啊， 但其實你話講咧，即係飲酒呢一樣嘢咧，我又覺得係嘅。我試過就係有一段時間咧，都有試過翻個國內嗰度做過佢哋嗰啲 annual dinner 咧， 你都要飲酒啊， 好做啊，你知唔知啊？點解會咁咧？嗱，嗰次我哋諗緊嘅就話，哇，應該係好盡興，因為表演嘅嘉賓咧好勁啊，咁同埋嘅就係揾咗咁多表演嘅嘉賓又有好多抽獎啦，啲獎大喎，咁你會覺得佢就預計咧，你玩到其實都係十點嘅啫，香港嗰啲有時去到十點、十一點，甚至乎一點都唔走嘅。咁但係佢講嗰度十點鐘嘅話，你好開心啦，有咁多表演，你甚至 book 緊酒店房俾你， 同埋嘅就佢好簡單嘅啫，不停抽獎、抽獎、抽獎、抽獎，仲有好多嘅就係現金獎， 係 明擺到明嘅嚟嗰啲嘅就係飲飽食醉之後跟住攞錢走 嘅， 啱唔啱啊？ 哇，幾開心啊！一年一度正啊！ 最開心嘅係乜嘢咧？好啦，六點鐘我哋就要落開始啦。 係 咁係比我哋平時喺香港度做嘅就係早好多嘅，因為佢哋一放咗工就全車一齊 嚟 啦，就食飯啦。好點不知咧？到七點零鐘嘅時候咧，冇乜人入嚟坐喎。點解咧？ 出去飲酒， 全部喺廁所 醉曬， 同埋所有嘅人嘅話都喺嗰個酒吧。 哦， 冇人肯入嚟。好啦，跟住我哋话点咁点啊？原先我谂住六点半开始嘅话，而家七点几咯，但系都冇人嚟。佢再等多阵，再等多阵。于是者再等多半个钟头，都系小猫三几只入嚟，但系全部咧都已经猫， 耷低只头。 咁跟住佢哋话得啦，冇问题。你只要上一上个台嗰度，系咁要响下锣鼓，总之佢哋入嚟食就食啦，唔食就罢啦。 系 系啦，咁跟住收尾我哋话哦，咁 OK 啊，咁咪上咯。 梗 系 好做啊，快快脆脆啦， 快啲入嚟啦，咁样，咁样，好啦， 点解会入嚟嘅？ 都有嘅，因为你饮一啲酒嘅话，肚饿嘅。 系啊，同埋嗨嗨地梗系入啦。 食咗少少嘢嘅啫，食咗少少嘢啫。跟住其实啲人你入入出出，入入出出，冇人听你讲嘢，冇人听你做嘢，冇人理。基本上系冇人，哇！你真系好开心。开头梗系嗰啲唔系好舒服啦，但之后我又觉得 是但啦， 系咪先？咁佢哋又咁高兴，咁样我哋咁啊，咁点啊？咁佢就冇啊，都系咁啊！叫下边个出嚟唱两只歌，系咁演，我哋完咗件事。成件事到最后尾就好似唔够八点，拜拜。 喂，好正喎、啊！ 饮啦，佢喺上边度饮。 好嘢。 奖都唔抽。 饮杯。 今晚本星空下的恋人属于 Shelly 关淑怡。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卢卢卢冠廷，卢冠廷早年嘅音乐事业可以话得系起起伏伏啦。佢童年时跟屋企人移居美国，毕业之后喺酒吧卖唱。1977年在全美歌曲创作大赛 American Song Festival 里面夺得冠军，及后为取得世界歌谣制的参赛资格，就回香港参加电视台举行的香港流行歌曲创作歌曲邀请赛，可惜两年都打不到入三甲。后来他就在一个酒吧那里唱歌，在卖唱期间继续为其他歌手作曲赚取外快。有一次写了一首歌叫《天鸟》，去抒发有志难伸的抑郁，本来想找郑国光老师填词，不过后来由于负担不起个歌酬，唯有叫当时仍然未有填词经验的太太唐书心帮他试下填这首《天鸟》。本来这首歌就被唱片公司的歌手唱的，但公司听完之后说不如你自己唱，1983年就发行了这首歌了。卢冠廷《天鸟》， 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逢来。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又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让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 必须承认咧，卢冠廷嘅歌声、歌曲嘅风格同埋佢嘅唱功咧，都系好特别。一听你一定会记得嗰种啊哈嗰啲声音。 为在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 1985年，卢冠廷获得新晋的导演陈国希起用，为电影《二分一段情》首次主演和配乐，唱作了《快乐老实人》和《世事何曾是绝对》，也都令他在大众视线里面继续受到更多人的认识和喜欢。《快乐老实人》，卢冠廷。 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向我争夺又如何，好感人之中，可憎只说可憎，不讲可话，是自伤不感到世上有人啊，万种情和话， 我也每天只要欢呼朗人。 色，终生不好行，我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好啦，佢嘅作品咧，1986年同埋1988年先后推出专辑《陪着你走》同埋《但愿人长久》，得到媒体同埋乐迷嘅认同。就算呢一首歌曲《陪着你走》，形容感情嗰种嘅，越行越有味道，越行越有怨言，就好似朋友、夫妻、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陪住身边最爱嘅人，陪着你走，直到世界尽头。卢冠廷嘅作品。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经典歌曲，经典歌手，尽在经典重现。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香港电台大台风骚快活人同你讲声14度气温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数到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嘅。而呢个时候咧，就开始我哋今个礼拜第一次嘅 风骚实习生 FSP。 好啦，上个礼拜咧听咗电话之后咧，咁好多朋友打嚟啦，咁其中咧啊天恩咧就为我哋咧拣咗今日出线嘅呢一位朋友，介绍佢就系 Alpha 嘅，喂喂 ，Alpha 你好 ，Alpha 你好。 Hello， 小张张、小蕊蕊、小强强，我系 Alpha 小英英，而家好惊啊！ 唔使担心，你把声好好听， 好 Q 啊 ！Alpha， 可唔可以系咁意啦？去介绍下自己嘅背景啊？ 系，唞个大气先。咁我咧主要系一个家庭主妇啦。咁另外咧，我都有 part time 一个工作叫做喺学校教 after school 嘅奥数班嘅。因为其实我系全职家庭主妇之前，其实我系一个全职嘅小学老师，不过我只做咗6年啫。 点解唔做啊？ 想脱节？ 其实呢我老公份工呢就超级忙嘅。咁、 哦、 结咗婚之后呢我发觉唔係好对路喎、嗯。我又要返工跟住返嚟屋企啲嘢全部都係我做。其 实。就不如返屋企做啦係咪 係。其实仲有样嘢嘅因为自己都想生儿育女。咁我唔想咁快就假手于人啦。其实我生第二个嘅时候我都有请工人但请第一个嘅时候我都係全部係自己教嘅、嗯。因为其实做嗰行呢就会提到其实屋企对小朋友的影响很大的。 是啊 同意啊。 新教仲要是你的。 是啊咁所以就缺咗份工啦咁但是其实我都不想脱节啊咁所以我做到我做老师其实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数学我主要都是教数的。 好阿华老师啊我想问你咁你听到我哋嘅宣传啦之类见你咁样环节啦即係风骚实习生啦有啲咩令到你参加今次呢一个嘅环节，系唔系你以前曾经做少女嘅时候都有谂过？不如第时我做 DJ 啦，有冇谂过呢啲咁？ DJ 咧，我就真系唔敢谂，因为我觉得做 DJ 点解唔敢谂？ 咁你打你？ 点解唔敢谂啊？ 一人少句，一人少句。 你讲你嘅讲。 其实咧嗱，讲件丑事。咁呢我做家庭主婦之後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呢應該係陀住個大女嘅時候、 嗯、 其實我嗰陣呢我有個夢想我想做配音員㗎。 咁、哦、 都好玩。 係呀。咁、嗯、呢我曾經因為呢個夢想啦俾人呃過錢。 哎呀 真係個。 係點 解成事公司嗰啲 嘛。係呀。其實我覺得我都算係幾精明㗎啦、 嗯。 我都活咗五十歲有多。咁我係唯一就喺呢次。其實我嗰陣時呢我都 佢点样呃你啊？佢点样呃你、 啊？其实系报纸咁样请人噶， 我、哦、请配音员， 系啊， 成日有呢啲广告 嘅。阿凡，我估下，我估下，佢系话请配音员、嗯，然后你要接受培训班， 要俾 八千蚊，系咪？ 冇咁多好彩， 即 系都类似咁啦，系咪？ 嗱，好得意嘅，佢有个电话俾你打去，咁啊报名啦，咁跟住就叫你边日边日嚟啦、 嗯。 哇，我上去嗰日，其实我话俾你听，好多人一齐。好似我咁俾人呃噶， 好似 casting 咁样出到去系嘛？ 哎呀，佢真系有啲人咧打晒西装，放咗工嚟咁样，咁佢嚟到咧就俾一份你，嗯，你自己准备啦咁样，一阵咧就会同你录个音咁样。哇、 嗯， 佢其实都做得好认真噶，即系你都可以话佢其实佢冇呃我。咁佢又同我录啦，录完之后咧，嗯，就逐个见啦。跟住佢就话，嗯，你把声咧我哋都好中意，都几好。 不过。 系，我哋同你咧就要整一个声带，跟住咧就要俾我哋啲客嘅。 嗯， 咁我哋同佢录个声带咧就要2000蚊嘅。 哦，咁即系就冇晒下文啦。 咁咧又唔系、哦， 佢跟住有个、啊、又有个 job， 有 job 啊， 话有个 job， 吓话有个 job。 佢真係有個 job 俾我，仲俾翻300蚊我嘅。 嗯， 咁跟住其實即係我都覺得啊，佢其實都幾辛苦啊。佢 咁嗱，點解你又點解覺得佢呃你咧？即係你喺邊個角度覺得佢呃你咧？如果佢又俾翻個 job 俾佢一講要收錢，我就覺得唔合理噶啦。咁、嗯、但係嗰陣時咧，好衰唔衰？咁我已經諗住咧，打開銀包，我話俾佢聽，我冇帶錢嚟。哎呀，點知我有張卡，真係慘。 碌卡咯，通常都係叫你碌卡嘅啦。 跟住其實我本來咧仲想。其实我已经唔想俾，真系我本身咧都仲想话，我想打到电话俾我先生先咁样，咁但系佢嗰个气氛咧，即系佢系 哦系噶系噶， 系啦个 不停怂恿你啊，快啲啦，唔得啦，我哋赶时间啦嗰啲。 个老细净系对住你一个人，跟住喺度施压俾你，你又好似走唔到，咁我就要大肚淋针，咁就唉算啦，我心谂2000蚊好豪俾你，咁样咯。 好，以上我哋已经考过你噶啦吓，你可以收钱噶啦。 冇错，即系蠢啊！ 好多时候都是聪明一世蠢钝一世的。 唔系好多人都会俾， 因为有好多嘢都是你自己想做的嘢，系咪？但当然啦，如果你打电话嚟我哋呢一度嘅，就是我哋风骚百人嘅，我哋嘅风骚实习生嘅话咧，就一定是免费嘅，亦都要考一考你嘅。头先嘅话，我觉得挺好啊， 故事挺清晰啊。 系啦，咁啊，讲讲有关于你嘅嘢，至少你唔会话即系好 畏首畏尾啊， 好害羞唔敢讲嘢。咁你嘅表达能力数化都 OK 嘅。 你俾几多分啊？ 一阵间我哋先会同大家一齐俾翻嘅。三位就成为我哋呢一个嘅练习生嘅指导老师吓，稍后都会讲讲就我哋对于佢嘅意见嘅。 好啊， 好啦，咁第一关当然就已经介绍自己冇问题啦。我哋进入嘅就系我哋今日嘅过第三关嘅第一关啊。 噔噔噔噔噔。 好啊，呢一关咧，不如我哋就试下大家嘅读音啦，好唔好啊？嗱，呢字咧其实好多时咧叫惯用嘅错字啊。咁我今日咧有10个字想问啦。我知道咧做老师嘅都好注重嗰个读音嘅，好唔好啊？啊，老师。 阿爸 系啦，正音正字就系我哋嘅第一关啦。 系啊，唔好有懒音啊。 不过错咗都唔紧要嘅，因为懒 音佢就冇嘅。但系就譬如有时有一啲嘅音嗱，亦都可能系有啲双确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始终一定有一个正音嘅，好嘛？有十题考你嘅，准备好未？ 嗯 ，OK。第一题，到底读埃及定埃及？ 埃及。 希腊定希腊？ 希腊， 正唔正确？ 啱，正确嘅。如果唔正确，我就即刻会话唔正确噶啦。OK， 到底系刚愎自用定刚愎自用？ 听唔清楚，可唔可以讲多次？ 有一句成语叫刚愎自用定系刚愎自用，形容好固执嘅人。刚愎定刚愎？处身边一个 写添，系处身边。我 好似一个回复个复咁样咧。 我拣第一个啊，呢个唔识。 是刚愎自用下。好，到底是针蜜定蛤蜜？即不出声那个闭口不然是针蜜定蛤蜜？ 蛤蜜。 冇错。到底是褪色定褪色？褪色。是褪色先啱嘅。褪色。啊、好啦，跟住到底是食辞聘定辞请？即是马跑都快呢，是辞聘定辞请？辞聘。 第二个 是咩啊？ 辞请 啱啦，冇错啦。到底系不屈不挠定不屈不扰，定不屈不扭咧？ 不屈不挠， 挠冇错嘅。到底系从饕腹节定从道腹节咧？ 从道腹节， 冇错。到底系魅力定魅力咧？话人哋好好靓仔啊，马先生，又好有魅力定好有魅力咧？ 魅力。 是魅力先啱嘅。好啦，咁啊，头先十条问题咧就，其实你都 OK 啊， 有六题嘅， 都好 好 错，恭喜你阿凡 啊，好啦， 大家其实可能听紧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时候，同一时间大家都学到嘢噶，系咪？系啊，喂，唔错啊，有六题啊吓，好啦，咁啊，去到咧我哋嘅第二关嘅话，就真系要将呢个时间咧要交俾阿 Alpha 啦。每一位咧要做我哋嘅风骚练习生嘅朋友嘅话，我哋都会俾一啲时间佢哋，会准备一个故仔。同我哋讲下嘅，可唔可以系咁依讲讲个故事大纲先啊？喺开始之前， 关于咩噶？ 讲咩？ 呢个故事咧，取材系刘燕敏嘅一本书，叫做《天才的造就》。 嗯 啊，天才的造就， 冇错冇错。大家可以一路听嘅时候咧，可以一路谂紧，究竟个主角咧系讲边个咧？咁最尾会讲嘅。 呢样嘢好好 好 好啦，咁而家你正式开始啦，好唔好？开始。 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民窟里面，有一个男孩，他非常喜欢足球，但是又买不起，于是就踢在垃圾箱里面执出来的垃圾。有一日，当他在一个干涸的水塘里面拼命地踢一个猪膀胱的时候，被一位足球教练看见，他发现这个男孩踢得似模似样，就送一个足球给他。男孩得到足球之后，踢得更加卖力，冇几耐佢就能够准确咁样将足球踢入远处随意摆放嘅水桶里边。圣诞节嚟啦，孩子嘅妈妈话：我哋冇钱买礼物送俾恩人啊，我哋为佢祈祷啦。祈祷完毕，小男孩问妈妈要咗一把铲，就跑咗出去。他跑到一座别墅前的花园里面开始掘坑，就快掘好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别墅里面走出来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孩子抬起满面汗珠的脸蛋就说：教练啊，圣诞节到了，我没有礼物送给你啊，我愿意为你的圣诞树掘一个树坑。教练将小男孩从树坑里边拉上嚟就话：我今日得到咗世界上最好嘅礼物，听日开始你嚟我个训练场啦。三年之后，呢位17岁嘅男孩喺第六届足球锦标赛上边独自射进21球，为巴西第一次捧嚟金杯，一个原来不为世人所知嘅名字比利，随即传遍世界。 好啊，好嘢啊，好嘢！ 球王俾你嘅故事， 呢个故事 系啊，好好啊， 喺啲贫民窟长大嘅一个足球英雄嘅故事，好嘢！ 点解会拣呢个故仔咧？我想问， 其实呢我就冇买到头先讲嗰本书嘅。咁、但係点解我有呢个古仔呢，係因为我之前呢就准备参加普通话水平嘅、考试啦。咁佢入面呢就有六十篇指定嘅文章，呢篇係其中一篇。我嗰时准备嘅时候，其实我自己睇咗呢个故事我都觉得好震撼。 好励志啊。 係呀係呀，我好鍾意励志嘅故事㗎。係呀係呀，所以我记咗喺心里边。咁其实都摆低咗一段时间㗎啦。咁但係你哋上次阿黄生呢俾电话我，佢话要预备故事。我已经諗啊，我唔通自己写，我写得唔好，文笔好差㗎。但係跟住好快个脑海就諗咗呢篇。跟住就返嚟咁抄返去边度㗎呢。 故事幾好， 因為我覺得點解會問你咧？就我覺得從你揀咩故事嘅話咧，大約係知道你一個咩人， 係啊，係 嘛？即係可能你好感性，我可能會揀一啲可能情愛啲嘅故仔，或者係你一定會有你嘅原因嘅咁樣啦。好啦，嗱，咁而家咧時間亦都係要去到我哋嘅第三關啦。 嗯。第三关，踢歌啦！嗱，我哋做 DJ 啊，以前叫 Disc Jockey 咧，都系介绍音乐、介绍歌曲嘅。咁而家呢只歌曲咧，你都知系咩？因为你拣嘅系咪？ 嗯，红日 系好啦。咁而家你准备好未？ 准备好， 开始。 喺贫民窟踢垃圾，好似系一个好凄凉嘅画面啊！但系只要坚持理想，这个画面随时可以变成一个美好的新开始。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厌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 测试啊，同翻阿华倾偈，阿华你喺度， 阿华你好， 好紧张， 系啊，心情点啊？ 系啊，而家好啲啦，因为要讲晒咁多。 好啦，嗱，知道老师就会即刻同你俾翻啲嘅意见你咯噃，好冇？ 系， 或者 Michael 先讲啊。 好嗱，其实讲古仔咧，即系我相信系都要技术嘅。咁头先咧，我欣赏你嘅一个地方咧，就系话咧，你会扮演翻不同嘅人物啦，譬如教练嘅声音啦、小朋友嘅声音啦等等啦，即系用佢哋嗰种表达方式去讲啦，即系有嗰种戏剧效果啦。唯一我觉得咧，可以再口语化啲啦，或者即系生活化啲啦。咁头先可能因为你喺 on air 咧，有少少 on air 嘅压力啦，同埋你觉得因 因为要令到个故仔好听呢，你有少少系专登用讲故仔嘅口气或者语气呢，就变咗呢就欠缺咗少少生动，呢个我个人嘅意见啫，可以再平常返少少，语气返少少，生活化啲，咁就更加好啦。 好啦，到我啦吓，我系阿瑞瑞啊，你好啊 ，Alpha。嗱，我系发觉咧，就系首先我哋同你倾偈嘅时候，你介绍自己啦，好好字正腔圆讲嘢，你好主动，好 cheerful， 同埋好愿意分享嘅，呢啲嘢系我好欣赏嘅。另外仲有就系你讲紧呢个嘅讲古仔咧，我就觉得我好欣赏你嘅就系你有准备，以及嘅就系你喺嗰阵时候咧，虽然啊系欠缺咗少少嘅一啲嘅生动嘅话，但系咧，我觉得系因为紧张啫。你用故事嘅时候嘅话，你又用另外嘅一把声，呢个系好好嘅。另外就系听歌嘅话，就似乎就争少少嘅技巧。咁至于究竟听歌嘅时候 ，DJ 点解系可以咁啱到个歌声唱嘅时候就识得收口嘅话咧，呢系有啲技巧嘅。大家听落去我哋嘅风水练习生，佢就会学到噶啦。 系 啊 ，OK。 嗱 ，Alpha， 我俾佢嘅学号咧001。我觉得噶001咧 ，Alpha 咧，佢声几好，同埋笑声啦，我觉得佢 好 开 心 嘅， 好 积极向上， 好阳光， 系啊，同埋我觉得佢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嘢，唔系懵下懵下嘅。咁我最中意咧，佢讲个故事啦，好励志啦，同埋咧佢拣嗰首歌咧，其实咧就等于我哋片段人间咧个剧尾一样啊。佢连个歌咧都系接翻落去头先个剧嗰度嘅。 呢个位都系。 我觉得佢真系谂得好周密。嗱，阿 Alpha， 如果你喺度拣一个老师，你愿意跟边个老师？ 好难答 噶， 你咁 样问我。嗱，呢个就系做 DJ 嘅技巧。 哦，都系嘅，呢个都系一个执勤嘅天 使。唔系做 DJ 嘅技巧，呢个做人嘅技巧。 嗱，三位老师，快啲，五、四、集， 多谢晒 Alpha， 系啊， 多 谢晒，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咁听住我嘅风骚实习生。多谢晒你 Alpha。 好，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一个单位今朝发生火警，警方初步消息话，起火单位发现一个人已经明显死亡，火警中有三个人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重案组警员、消防带同火警调查犬到场调查，大厦外围起系围拉起封锁线，住户返回单位需要登记。警方初步消息话，火警发生之前，单位里面一对夫妇系发生争执，有人提过工作压力大同埋欠债问题。其后49岁嘅太太俾人用刀袭击，两个分别16和12岁嘅同住女儿听到嘈吵声之后出房间了解，期间大女亦都受伤，三母女之后逃离寓所。火警在朝早大约7:19发生，消防到场大约28分钟之后将火救熄。事件中涉事单位一对母女分别头部和手部受伤，亦都有住客吸入浓烟不适。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在澳门特区成立24周年庆祝酒会上致辞的时候说，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亦都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特区政府将会以更大作为坚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主动加强布局，扎实筑牢国安屏障，切实推动澳门经济高质量发展。何一成话，澳门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持续不断提升，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民生方面亦都深入推进了宜居城市建设。他又说，前日在北京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汇报当前形势和特区政府工作情况，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和重要指示，为澳门特区的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坚定信心。另外，澳门为庆祝特区政府成立24周年，朝早亦都喺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 6.2 级地震，在甘肃造成113人死亡，青海至少18人遇难，多个人受伤，仍然有人失联。甘肃部分村庄出现沙涌现象，大量房屋被淤泥包围冲毁。另外在青海和文县，强震引发各种次生灾害，淤泥覆盖公路和两旁房屋和空地，青海省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要求坚持将救人放在第一位，并且迅速将救灾物资发放给灾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初时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夜晚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3%， 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68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41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5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81元，升1.8元，腾讯控股316.2元，升4.4元，美团79元，升5.5元，阿里巴巴73.15元，升2.45元，南方恒生科技3.67元，升3.8元，恒生中国企业57.08元，升5毫，京东集团106.4元，升3.7元，友邦保险67.6元，升1.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43.86，瑞士法郎0.861，加元1.334，人民币7.135，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40.37美元，卖出2040.94美元。港金报18980元，升145元。日经平均指数报33783点，升563点。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思婷和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跟着一起看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往厚德村方向，跟着宝灵路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跟着提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同埋炮仗街之间嘅全线现已封闭，揸车嘅朋友要留意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嗰阵，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慢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 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凤妻发生地震，律师罗本去到灾区找妹妹罗源，第一次接触到以青山队长为首的公益救援队员，被深深感染，因缘际会加入了追光救援队，亦行于生命之路。 国剧830追光者，12月22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姐妹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取 胜。 好磁性咁超， 系啊！呢排咧，成日啲咧，你有冇啊膝头哥咧？ 有啊， 已经硬硬 特别 啦。 去完大便咧，坐低咧，唔系啊！你起身嘅时候咧，唔系 因为咁样啊嘛， 系啊，唔好白啦白白，一下啫，咁样。 系啊，好担心啊！发生啲咩事？会唔会同天气有关啊？就膝关节。 呢啲凳又唔會，我真係有留意 嘅。係啊， 當然啦，關節咧就一定係睇下你有冇鍛鍊強壯嘅。咁 梗係冇， 我有啦，我有都噼里啪啦。 嗱，兩種唔同啦。嗱，如果好似小強咁樣，佢練完功翻出嚟嘅時候， 嗰啲真係嗰啲出功。 咁究竟點解會有咁嘅問題咧？ 點解啊？ 嗱，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因為你練功，你只不過坐住喺個馬桶，個馬桶個高度同張凳唔會相差太遠，除非你嗰個位置太低，一係你就冇馬桶。要直情係踎低咗， 取上我有嘅， 唔係 即係唔好 bully 佢， 唔係即係我哋 有，我係咪得罪咗你？ 即係覺得你好奇怪嘅，有啲咁樣嘅情況。 我真係有留意喎，去完咧 起身之後， 唔係嗱呢個咧，因為嗰個腳嘅姿勢咧，可能有啲屈曲嘅因素下。咁啊，曲住個膝頭哥，得用咗一個壓力啊，因為你要發力噶嘛，係咪？你腳尖走地，腳踭踩住。 唔係我去暢順嘅，又唔係俾幾俾力。 即係覺得唔係好用力嘅。 咁但係嗱，當然啦，嗱，即係如果可能你坐喺度，即係我哋要研究嘅，真係呢個人會唔會坐喺度嘅姿勢向前傾？咁佢只腳咪會有啲 有壓力咯。 啊，我又真係喎，多數係即 係啦，你隻雙手又壓住咗個大髀啦嘛。咁你會有呢個咁嘅動作，嗰個局部當時個血液循环喺嗰几分钟之间咧，就可能行得唔够畅达，咁所以你当然啦，你起翻身之后啦，活动一下咧，你就冇咗事嘅。咁呢个咧就纯粹系因为个姿势因素导致啫，即系等于好似之前我去有一个电视节目，我成日都要踎喺度讲草药，咁我踎完我起身起翻身，我只脚都好似唔 系 好顺咁。 点解你要踎喺度？ 唔系嗰棵草喺地下度嘛。 系啊，咁你好难咩？咁啊，棵草你起身，唔通你叫棵草起身咩？傻仔。 嗱，但系可能佢好似阿锐锐咁，佢咧就好 fit 嘅，佢系去做运动嘅。咁佢做得运动多，咁啊啲筋骨就会有阵时有啲消耗。 有啊，噼里啪啦。 所以咧就容易会有响嘅现象。咁其实咧，中医角度认为有句。讲法咧，膝为中筋之府， 中筋 系啦，中筋府就住嘅地方系啦。咁即系话咧，其实如果喺现代医学啊，我哋知道膝关节里边有好多韧带嘅，里边又有十字韧带，两边又有内外侧副韧带，前边又有髌韧带，上边又有四头肌，即系成个膝头哥咧，其实你当系一个解剖嘅过程咧，里边好多肌肉。 好多筋都會聚會住喺呢個膝關節，所以就膝為中 筋 之 府 啦。啦，咁如果啲筋唔暢達嘅時候，啲筋唔順，咁咪會響咯。咁呢個都好關乎於咧，就係啲血氣滋唔滋養。嗱，好似我哋成日都會遇到有啲女性咧。可以無端端，女性是多見啲，男性都會有嘅。佢無端端膝頭哥痛，咁但係佢又係冇勞動過，又冇做過啲咩嘢，突然間嚟嘅啫。咁喺中醫角度又係要用一個諗法先，突然間嘅痛都係唔通。咁喺個膝頭哥同個筋有關，咁膝頭哥啲氣血唔通，咁就要聯想到就係同個肝，咁就係一種肝血唔夠，肝血不足導致呢個膝頭哥咧就有症狀啦。咁啊，膝頭哥有唔舒服嘅時候，可能佢會痛啦，佢會腫啦，咁佢可能會有陣時甚至乎有水腫嘅現象添啦。咁當然啦，呢個因素喺現代醫學嘅解釋咧，就可能嘅關節係有炎症，有炎症嘅時候佢就會有呢一個膝頭哥腫脹啦。咁但係引致嘅成因，是我哋头先所讲，如果呢个关节本身系虚，你可能冇劳动，佢都可能会有啲自发性嘅炎症，或者你运动少少啫，咁佢都已经承受唔到啦，咁佢就又会有发炎。咁我哋最简单去做嘅咧，都系自己起码要按摩一下佢先， 捽下佢咯。 系啦，来回嗱喺个膝头哥度咧，就上下来回用个手掌喺度摩擦，不论系前边嘅正中线、两旁嘅、两侧嘅，都系交替摩擦啦。咁后边嘅脚臼咧，我哋都要，即系其实系一个立体整个嘅，就唔好净系望到前边，就系捽前边，前后都要捽。呢、這个咧就第一点。 系 咁捽嘅目的咧，就系要令到啲气血咧就充养去个膝关节。咁第二啦，我哋亦都可以揿下一啲穴位嘅，特别喺个脚个膝头。哥有唔舒服唔够力咧，喺个腘窝即系后边个脚臼个中间嗰条筋咧，成日都会感觉到好胀。 哇！呢度有时咧，你按摩佢会弹你条筋，系 咪 就呢度好痛？ 点解又咁讲？按摩嘅时候点解会按落去咁痛嘅原因咧？就有阵时候，因为呢个位置本身个肌肉系好薄嫩。 哦， 咁如果你当好似碌大髀咁样捻落去嘅话，嗰、那个位咪会好痛咯。 系啊， 咁所以即系调翻转啦。如果我哋平时用嘅力咧，大约系三至五成嘅力咧，就已经够喺个腘窝呢个位， 唔使夹硬死 咗 落去啊！ 唔使噶，其实我哋微微坐喺度，只脚已经曲起咗啦。 系、 我哋嘅手一摆落去，用个中指可能按住咗喺嗰个横纹中间呢、這个委中穴。我哋喺呢个穴位度咧就按揉下佢，咁啊带顺翻啲血气咧系有帮助改善呢个膝头哥痛嘅症状。咁仲有嘅就系话膝头哥边一个位置痛咧，我哋就喺边一个位置就系按住佢。系、啦，不过因为佢痛啦嘛，咁我哋用嘅力咧就系佢可以接受维度。咁按住通常咧就一般系二三十秒啦，咁然之后就舒缓下搓下佢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最简单喺个膝头哥做嘅一啲按摩。咁当然啦，你就算可能去睇中医，佢帮你做针灸，佢都系会运用翻膝关节范围嘅一啲穴道。咁佢针完之后，可能你都会松，正如你而家自己捽完，佢都会松。但系松咗之后咧，佢 keep 唔 keep 得住咧？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系个气血唔够旺，咁你就要补充翻个气血。如果你系个肌肉唔够强，而令到你个人上半身嘅重量负荷聚晒喺个膝。咁你就一定要练强你嗰个肌肉，特别系讲紧大髀嗰个四头肌。咁如果你大髀，哇望下自己嘅碌髀，好似好瘦咁样嘅，冇肉嘅。咁 我哋识到有个人系咁样嘅， 系啊，我都系 只脚 系， 你都系啊， 尖脚啊。 系啊，嗱，因为嗱，你睇到嘅，甚至乎好多老人家咧，佢嚟睇膝头哥痛，如果去睇症咧，我哋一望见个膝头哥咧肿嘅。但个大髀咧就瘦， 瘦嘅系啊系 啦，一捻下个大髀咧好泡嘅，啲肉咧好腍冇肉噶，即系佢啲肉系唔系肌 肉， 系啦冇肌肉嗰种。咁呢一种嘅表现咧，其实即系可以话俾你听，佢冇办法利用个大髀四头肌去保护住个膝头哥个冲击。咁所以你就算你今日去睇医生针完灸又好敷药又好做乜都好啦，你嗰刹那会松。但系如果你个股四头肌你唔强化，你根本上你个膝头哥之后 都會有再有同樣嘅問題。 嗯、 所以就係話有好多我哋都會知道教話點樣鍛鍊個四頭肌，一間就要坐模影凳啊， 深蹲啊嘛， 冇錯啦，做深蹲或者你又要提腿鍛鍊啊，呢啲好多人都有聽過，但係聽還聽都係要做。 嗯、 即係你 哇呢句 聽還聽，但係都要做。 係啊，好重啊， 啊即係個個都容易做嘅呢啲嘢。 其實係嘅，有幾難啫。 你當你而家平時坐喺屋企睇電視，只腳晾住喺個茶几，咁、 嗯、 你係冇效嘅、 嗯。 但係你要將個腳提升，嗯、可能提升大約一隻腳掌位度啦、嗯，即係佢 離開茶几， 平面離開大約15至30度呢個高度，定住佢唔好喐。你可以定到佢30秒啊，30秒，1分鐘啊，1分鐘，定到嗰只腳好似感覺到有少少冤痛、或者係震震地，即係用到嗰度力啦。咁、呢個咧就開始有練到嗰個肌力嘅效果啦。咁、呢個咧就真係要去做嘅。如果唔係咧，你就只有隔2-3個月咧又去睇下中醫。 幾耐練一次啊？ 你咪日日 都 要日 日 練咯，睇電視。 你瞓喺張床度嘅時候又可以練， 系 坐喺度睇電視可以練。你瞓喺張床，你提高少少只腳啫嘛。 系啊， 唔好太高嗱、哦，太高你90度咧又練唔到嘅、 嗯。 只係離開張床面，大約15度至30度啦。 嗰、這個度就練到第二度咯，就唔係練到 做唔到 個 大髀 咯。係啊，冇錯。 係啊，嗱呢個咧又係一個方法啦。咁、 嗯、 當然啦，我哋都係成日講話要俾啲營養佢嘅，咁我哋都可以煲下啲我哋先用一個湯水先啦。一個咧就係牛大力， 正咯，牛大力。 咁啊，你買新鮮嘅或者乾都得， 新鮮嘅 係啦，新鮮買係啦，買如果新鮮嘅你就去買一份咯，睇下佢。通常啦都要3-4兩啦，係、 嗯、 啦，因為佢有水分重啊。係、 嗯。 咁啊，第二啦，我哋就要用雞血藤。 嚇、哦、死我！ 雞血 雞血藤 係啦，喺藥材鋪有得買嘅。咁、雞血藤咧，我哋用3錢就夠噶啦。咁佢有補血，有舒筋活絡。係。咁啊，逐段逐段係藥材鋪有得買嘅。 逐 咧就係即係調翻轉讀就斷逐斷咗都逐得翻。 哦。 咁啊，逐段就逐翻啲斷咗嘅。咁喺呢只藥材咧，佢係有強筋、有補陽嘅作用，有加強 嗰陣 時根部嚟嘅、植物。咁啊，逐段啦、雞血藤啦、牛大力呢三隻嘅藥材，咁、我哋煲湯好飲嘅又係落蜜棗、今次咧，因為嗰個方向要走落腳，咁、我哋就要用雞腳。系、啦，用雞腳，咁你可以再放多嚿豬肉嘅，咁啊等個湯甜啲咯。咁、呢個湯咧就主要係有利強下肢、腿部、膝關節任何下肢嘅一種委軟無力。系、啦，嗱你一睇見佢只腳瘦嘅，咁啊冇肉嘅，就即係冇唔會有力噶啦呢個人。 系、 啊，你見到佢 飲都冇用噶啦，係咪？即系唔系咁嘅意思，因为有啲人真系筷子脚噶，但系佢话好靓， 使晒药材， 帮佢多啲能量，有条件修复咁样，系啦，咁啊。當然啦，你話好似而家就係入咗一啲運動季節啊嘛，好、多人成日都去跑步去操，晚晚成日都見到有人去周街跑嘛，係啊，咁、 山都好多啲人， 冇錯冇錯，所以你 又好， 一定要即係嗱，你想你要做到一個好嘅成績，你有消耗之後，你又要有補充，唔係話你我都有食咗兩隻雞髀，兩塊豬扒咁樣，有陣時。系都系相对有营养、但系喺我哋呢类型嘅药材，如果营养变咗个汤水饮落去咧，嗰、种效果令到你嗰个 recover 嘅速度咧，系、明显会快咗、拍卖咗嘅。呢个咧系可以试下嘅一个汤水啊。嗱、但系我又会建议，由于呢啲脚嘅问题，头先讲唔系3-2日，如果你系因为弱咗，可以即刻变得翻强。咁除咗按摩去捽同埋飲湯水都係要時間，咁我哋都係要做一啲即係即時手段咧、可唔可以即時令到佢嗰個情況舒緩啲？咁但係咧，我哋都係用啲藥材，嘗試下用一啲中藥材煲水，我嚟做一個浸泡， 浸腳， 浸腳 呢、這個 OK 喎、 啊。有4款嘅材料咁啊，大家又記一記先啦。 好， 嗱第一款咧就叫做威靈仙。威咧就威水个威啦，灵咧就系灵芝嘅灵啦，仙啊神仙嘅仙啦，啊威灵仙呢只咧系一只驱风湿嘅中药。咁佢驱风湿嘅意思即系佢有发散，佢有行气血，令到我哋如果遇到啲天气风湿关节痛咧，佢有帮助。咁啊，第二咧就络石藤。络咧就经络嗰个络，系啦石头嘅石，佢系黐住嚿石头生嘅藤，咁啊络石藤呢只咧就有通经络，有对应治疗一啲铁打后遗症， 咁 都系发散嘅嘢。 佢就冇好似威灵仙咁发散，系啦。咁但系咧，佢对于活血啊，啲血嘅循环，啲经脉嘅流通性咧，佢会有好嘅帮助。 系 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再用一只咧，就叫做毒活。 毒 活毒系啦，单毒个毒啊，活就系生活个活，毒活。咁呢只药材咧，佢系驱风湿嘅。 OK， 系啦。咁佢个呢啲全部药材铺咧可以买得到噶。咁啊，毒活咧佢驱风湿，专系走去下肢。咁但系我由于我哋如果浸脚咧，就直情系摆落去俾只脚浸啦嘛。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冇所谓啦，佢就系驱风湿啫。 我净系浸脚嘅话，但系而家我哋讲紧嘅呢一个系个膝。 系啦， 嗱，需唔需要浸到好高啊？ 一間有個方法， 誒、好啊！ 嗱，講埋最尾嗰只桂枝先， 桂枝 即係玉桂樹嘅樹枝，係、 嗯、 啦。咁呢一隻咧，我哋嗱四隻藥材， 嗯、 我哋咧就每一隻我哋都係可以用3錢， 3錢 係啦。咁啊，當然啦，如果你嗰個範圍面積大，或者頭先講到盆水多與少啊，咁、你都會影響到個稀濃度。 嗯、 如果3錢咧，最終咧就浸完出嚟，即、就、係、是、煲完出嚟咧，我嚟開稀就變成咗一個洗面盆，好似平時去做腳底按摩，浸嗰啲水浸過腳眼咁上下嘅水。嗱、 嗯， 咁通常我哋個處理方法咧，我哋就當啦，好似煲湯，用3公升嘅水，抌曬呢啲材料落去，用個大火煲到水滾，閂翻個中慢火，大約煲佢15分鐘。 好、快啫喎！ 系啦，因为呢啲材料咧，佢比较细碎，容易出味。十、五分钟之后熄咗个火啦，咁你可以，因为佢好热噶嘛， 焗， 你可以入去焗一阵先，系、啦。咁焗咗一阵啦，你又唔好摊凉咗佢啦。咁、你跟住咧就将嗰个水咧就搵个洗面盆就避咗嗰啲水出嚟，就唔要啲药材啦。咁但系个水量亦都未必系咁多嘛。咁、但系嗰啲中藥液咧，當時亦都可能相對比較熱嘅，咁、你可以直接咧喺洗手間嗰度咧就開少少一啲凍水出嚟咯，咁、就將嗰個藥水咧就開稀啲，同埋咧就將個温度調到咧就係、室温、去到41度左右啦， 嗱、 呢個參考係啦，40、41 OK 嘅，咁、嗱好啦，首先第一樣嘢先，嗱如果我哋當放盆水落。去个地下度对脚净系插落去浸到脚眼水咁讲先啦。咁、虽然下边冇浸到膝头哥啫，但系成对脚都会温顺，佢、一个循环都系一齐会行嘅。咁、当然就冇咁直接嘅。咁、但系你要搵个桶桶到上个膝头哥嗰度嘅时候咧，又唔系真系咁方便嘅。咁、所以咧，你可以浸住对脚，然后咧就攞条毛巾喺、个药水嗰度索咗上嚟，就搭住喺个膝头哥嗰度。 呢、个 系啦。咁嗰啲水虽然佢会流翻落个小腿、落个脚，咁、你又攞一攞又敷，不断地循环重复，都系浸完落。攞咗條毛巾敷喺個膝頭哥，跟住就等佢一路咧，就成條腿咧都產生咗有呢一個藥浴嘅效果咯。 浸幾耐啊？ 係啊， 嗱，一般一次10至15分鐘基本動作。 凍㗎咯啲水。 唔長個，唔長啊，係啦，嗱，如果凍個過程真係凍咗啦，咁我又效果唔好啦。咁我可以點咧？就即刻你 煲翻熱佢。 唔好煲熱佢。咁有人會咁做。嗱，亦都有人咧用一啲即係浸腳嗰啲儀器咧，佢可以發温添嘅， 係啊， 温完啲水， 係啊，有啲真係 咁。但係有啲人即係嗱，你特登要買部機又好似好嘥錢啊嘛， 係喎。 咁你不如初頭之前咧就準備，或者你可以索水對腳行去斟杯滾水，就倒埋落去，又開翻佢，咁咪又熱咯。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即係其實佢唔單止係膝頭哥有唔舒服嘅，呢條方咧係驅風濕、行氣活血、止痹痛。如果你有頸痛啊、手踭痛啊、膝頭痛咧，其實你都可以先煲咗呢盆水，攞咗毛巾，又或者浸下手指啊、浸下手踭，跟住加杯熱水落去，又放落地，又浸下腳，又敷下膝頭，就可以一次過好似用好多地方，不過用完一次就唔好保留，聽日再用啦，就每一次都要新嘅。系啦， 崔 Sir， 如果我全身都痛嘅话，可唔可以用呢个揾嚟浸啊？ 可以啊， 系因为你浸浴啊， 不论系浸浴啦，甚至乎有啲有部蒸毛机，佢将呢个药液喷蒸咗出嚟，可以我嚟 steam 个身体。 哇，呢个正喎！ 哇，净系讲都舒服啊！你唔系话今日好正，今日有得浸，跟住咧又可以饮汤， 有汤 系啦， 试下啦，因为多元化。 系啊，我想问个汤咧，我真系好中意食花生，可唔可以放几多花生啊？ 可以嘅，不过如果有痛风嘅人士就要避啦。 乜、你乜都要加啲嘢落去嘅，可唔可以听话？好 ，OK， 我闭咗，多谢晒，唔该晒，蔡 Sir， 拜拜。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词，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 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惘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想再次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圣诞 会不会放假？ 挨五灰，仙丹姐挨五来啊！ 我最惊你放假。 仙丹姐虾就裂埋 面啦，冇错，过咗啦、 啊， 到再做嘅时候已经廿七号啦， 我惊啊！我惊客家婆翻乡下 哦， 探亲， 你系你唔想见到我啫？ 我唔系啊， 你唔系问我嘅嚟唔嚟？ 唔系啊，如果你翻乡下，我跟埋你翻乡下。 我错系我嚟啊， 点解啊？ 你啊，带你翻乡下，你我边位啊？ 以为系佢老公啊？ 咁我五块银行带五千喺度面，系喎， 要钱要千千大。 梗系啦，你带翻乡下， 即系等于你带个女仔翻屋企见阿爸阿妈， 系啦，佢一定你话唔系，佢都话以为系啦。 我屋企好 free 嘅，冇所谓。 系你立乱带人翻屋企啫， 好 free。 我哋客家人唔会好似你咁样嘅，我哋 好。 我 casual with the flow，casual。 OK OK。 你系会噶？ 即系你屋企人系可以立乱带啲唔同嘅人翻去你自己乡下屋企噶。 乡下唔系，我哋系跟埋冇所谓嘅，即系翻去行下食下嘢啊。 瘦胀胀咧，你会唔会放到屋企咁咪咯？ 嗱，乡下我冇试过带，但系带翻屋企咧系有啲含义嘅， 系啊， 系咪？同埋全家人会用啲奇怪眼光望住。 冇错。 如果你屋企一个人都冇咧，你会唔会带佢翻你屋企啊？ 呢、這个就唔系翻乡下啦，呢啲嘅你都会啦，我都会啦， 绝对会。 咁样闻着你， 系啊，绝对会。翻嚟睇下电视饮下嘢唔得咩？ 咪就 系 咯，出边冻冰冰嚟就傻仔。 收到， 仲要圣诞节咩？ 系啊， 讲啊， 收到收到， 庆祝下嘛，睇下嘢。 冇错， 好啦，咁客家婆嚟啦，咪因为我呢一排咧天气咧就得冻 啊， 好 冻啊， 冻呢样嘢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冬天，尤其是系冻嘅时候，更加好啦。你一定估得中嘅，你。咁中意食嘢， 系啦，羊腩煲， 冇错。仲有咧， 必须有生菜、冬菇， 同埋有枝竹， 哇， 索晒啲汁。 系啊， 最近我先食咗羊腩煲，我发觉有一样嘢咧，你哋食唔食噶？就系嗰羊腩嘅皮啊，厚厚啲。嗱，因为有啲人会觉得佢系好唔健康，系嘛？ 因为佢太多油， 太多油系啊。 你咬， 但系咧，你有冇咬过 啊？ 其实咧，你咬第一啖咧，你已经好想咬埋落去噶啦。 系啊， 我系知唔健康，但系原来咧， 你有乜所谓啫？你 系啊， 系啊， 你大把货啦， 咁样系大把货啦。如果你咁 就 得啦， 系啊， 咁谂就好快会冇得健康 啦，唔怕。 马识你咁耐冇见我嚟， 好多动物 你又话想增肥， 好多动物佢皮特别好食噶，你觉唔觉得？ 皮系 鸡皮啊，烧鹅皮， 鸡皮我又真系完全引诱唔到。 烧鹅就真系要食， 系啊， 烧腩仔都要食。 特别嗰个嗰阵皮，鹅皮 饿到不得了， 撕开佢，哇，你不得了啊！乳猪你冇人食啫，嗰个我加咗啲 开龙雀咁样， 田鸭， 你继续，你继续， 田鸭个皮你。 你全部用客家话讲， 田鸭 用客家话讲， 田鸭 估下你食乜嘢？你讲 田鸭咯， 田鸭， 田 鸭，北京田鸭，田鸭， 田鸭， 北京田鸭， 净系食皮都有啦。 羊腩煲， 羊腩煲，羊腩煲， 羊腩煲，诶，羊腩煲， 仲有咧， 蛇羹， 鸭蛇羹， 蛇羹， 上次讲过啦，你仲话我哋蛇鼠一窝，你记唔记得啊？ 我呢个人咁小气， 系我，不过系我，系我，我先嘅问题，你唔好闹错人 ，OK？ 我冇闹佢啊， 一人做事一人当，一人做事一人当， 知道系咪？唔好打。 喂，但系而家蛇羹真系唔系成日有得食喎，即系唔系周围有得食，系啊， 想食都要搵物嗰啲咯， 系啊， 系啊。 冬天其实真系噶，食碗蛇羹你冇得食个暖粒粒噶， 食碗蛇汤， 抌啲 仲整碗呢个糯米饭， 哇！ 唔知点解佢永远都系喺隔篱， 系啊，一 pair 嘅 糯米系咪糯米 粉 嘅？系咪糯米？ 糯米饭， 糯米饭， 糯米饭，抌啲花生， 摆啲花生，讲客家。 三糯米饭，三你花生，三你葱， 就可蚀啦。 系啊， 你就蚀啦你，又要抌花生，又要抌葱，就好蚀 啊。 好蚀啊！ 拜掉花生， 拜掉花生， 系啦，拜掉葱， 拜掉葱， 行动咧都后蚀啦， 后 蚀 啦， 都后蚀啦，系啦。 啊，仲有。腊味煲啊， 腊味煲 或者腊肠冬菇煲饭， 腊味饭都好食 啊。 其实有时求其咧，你整粒诶腊肠，跟住咧就系 抌落啲饭， 煲系啊，即系你煲饭嘅时候，你摆喺个面嗰度就蒸熟， 已 经 好 好味，系成间屋都香 嘅。我觉得好味嘅就系腊味饭炒底，先攞个饭咧炒一炒佢， 然后咧再抌啲腊味落， 再抌啲腊味。我最中意嘅就系鸭润肠啦，腊 肠。咁就食八碗啊，系嘛？ 以上的内容希望阿懒冇听到。 八碗做人，话少。 唔系你话好唔好食先？ 我唔系话好唔好食，你 我 依家仲要食埋润肠。 我冇食，我讲啫，我讲咗当食咗。 佢个目的系先增后减啊嘛，唔增点减咧？ 哇，起码食三碗啊，真系冇办法。 好啦，咁至于今日 你真系食到三碗噶嘛？ 食到嘅，食到嘅，细细碗嗰啲咧，真系食 唔系正常碗嗰啲， 未必食到啦。 咪咯， 碗零咧， 但以前 扮嘢嚟， 唔系真系真系， 三碗系好多噶。 唔系啊，因为碗零就系腊味糯米饭，另一碗咧就系捞呢个羊腩煲。 我再教你一样嘢，其实有时我咧食唔到咧，但你又剩翻少少喎，咁你可以点做咧？我会咧整啲常汤。 哦， 捞埋落去，系啦，咁跟住咧你就汤饭。如果再唔系嘅话，你会惊佢太油咧，我觉得整啲茶。 好似茶泡饭咁样。 我都试过茶泡饭， 你捞埋嗰啲佢嗰啲 茶 香 加埋啲饭， 其实系好 OK 茶泡饭。 你有冇试过？ 有。 我想试，我今晚就想试 过咩？ 我未试过， 你咁中意食嘢都未试过茶泡饭。 我今晚试过，嗱，你呢啲咁嘅嘢唔系教坏我。 咁系你食剩咗，即系食翻。有时你要食一两督噶嘛，剩翻一两督，你有冇试过咁啊？ 我通常食晒佢 我都知你会 除咗拍茶泡饭，你有冇试过搵豉油系咪啊？即系整啲蛋，跟住捞啲唔知黑色嗰啲啊？ 咁又太饱啦， 老抽啊， 老抽系咪？ 系啊，又太饱啦咁样。我觉得茶泡饭好，因为你整翻佢咧又热啦，同埋佢可以咧 茶烧制啊， 将你嗰啲喺碗嗰度嗰啲油咧， 攞埋佢， 佢攞埋啊！ 攞埋 咗，食完之后似癫狗， 而家要坐坐坐坐， 咪癫狗咁食， 啪啪啪啪啪山口， 你好开心。 跟住再整碗蛇汤，然后攞只手抹嘴，唔好用纸巾。 我帮你发发声，我同你讲。好，咁至于今日我哋咧集中要讲嘅咧就系打边炉啦。 呢几日真系太好啦！呢天气我睇过啊，呢几日嘅气温啊，全部系单位数字咋， 即 系夜晚， 即系嚟紧啊， 嚟紧呢几日 啊， 单 位数字咋，我屋企嗰阵就不得了啊！你又打喊落， 我冇啊，我吞口水啊！嗱，我系打我真系会赢，头先嗰个我吞口水 啊， 因为你一讲咧，你知唔知我谂起乜嘢啊？打边炉，我谂起鱼腩，鱼腩啊！ 黐線啊！ 但 係 魚腩又 係 好肥， 啊、 又係好肥。 你唔好理啦，真係唔好叫佢啊！真係。仲有即係如果好啲嘅，買條靚啲嘅魚，起骨哇正！ 我覺得打邊爐有一樣嘢好好食嘅，就係蠔啦。 哇，蠔嘢不得了啊！ 我少啲。你講緊魚嘅話咧，我都有啲要求嘅。其實咧，有個食家曾經有教過，你最好嘅就係通常大家都係買嘅就係呢個皖魚啦，咩脆肉皖魚啊，又或者可能係鱔啦，鱔都得。你有去剝脆㗎嘛？但個問題係，如果你有時若果你係比較多翻少少 budget 嘅话咧，可以买懵仔鱼。 哇，懵仔鱼 贵 啊， 咸水鱼嚟 啊，系啊。 咁我就切到一块块咁样咧，好似啲鱼块咁样，我哋摆落去之后，跟住拎翻上，哇！ 要试下喎， 仲有 鱼油啊， 仲有 懵仔鱼 好正，大嘅龙趸腩， 龙趸又得。 因为咧，佢啖啖肉 冇 骨， 冇骨嘅，系啦， 真不得之了。 但系你摆咗落去嘅话，你要记得捞翻出嚟。 我一定会。 因为有啲你就会试过咧， 摆咗 落去， 捞 嚟捞咗， 系啊， 见咗， 永远都食唔到嘅我 呢轮就即 系 牛，我就少食咗啦。 我都系 几片就 少嘅， 有啲人好狂噶嘛。系啊， 嗱牛咧，我又觉得咁样嘅，唔好买嗰啲即系，当然若果又系啦，食得比较 系啦， 即 系啲 尾啲啦吓，买啲比较。就系好啲喺肉台度买， 系嗱，我中意买牛颈脊， 冇错， 起码两嚿水。 牛颈脊 OK， 咁同埋嘅就系，其实你话俾佢听，你要打边炉嘅，佢都俾你分嘅，即系有啲系会比较嘅，就系肥啲， 多数都买， 有啲系瘦啲。我上次因为啱上个礼拜五咧，就有个朋友嚟我屋企，两个人啫，我哋小酌。明白，等佢傾偈，咁跟住咧就係買，我哋就去買呢一啲啦，喺肉台度話俾佢聽，唔好太肥，亦都唔好太瘦，啱啱好。 哇，錄一錄， 仲有就係你錄一錄嘅話咧，你拎翻上嚟嘅時候，你唔會整到成烹湯，係啦，冇錯，都係泡曬面。如果你買嗰啲嘅就係佢打邊爐嗰只肥牛嗰啲，有呢個情況嘅，你有冇留意？ 係 啦， 嗰啲 跟住就有一陣肉嗰啲即係牛嘅酥味留咗喺你啖湯嗰度，咁你一陣間錄個烏冬就冇咁好味啦。 仲要我中意买嗰啲雪嗰啲豆腐啊，即系成嚿硬轰轰嗰啲咧，好好食。 嗰啲系啊，好味 啦，菜啦， 今日啲嘢全部都有啊， 莲藕啦。 好啦，汤底方面，你哋又有咩搞考究啊？ 我中意鱼汤底， 清汤，即 系 鱼嘅清汤， 系啊，即系买一扎梭罗鱼，熬个汤底咁啊，搞掂啦。 我觉得清汤都好嘅，但系有时都中意浓翻味少少咧，即系嗰啲一 pack pack 嗰啲汤底都系可以。 即系 沙爹汤。 我唔中意，我中意 原始 啲。我中意 做咩唔俾人哋咁样啫？ 唔系 我中意啫， 佢中意啫。 系啦，咁啊有啲人亦都会有。 你收翻头先嗰句说话。 对唔住。 O K， 得啦，冇事。 对唔住 ，sorry， 我呢排成日得罪人，所以我要小心啲。 你唔好逼我跳啊！ 冇，我夾住。嗱，仲有湯底，仲有好多嘅麻辣湯底啦， 非常好啊！ 而家又有好興嘅咧，仲要嘅就係酸菜魚湯底啦，多咗好多呢啲選擇嘅。 好多古靈精怪，有藥材、藥膳 啊， 好耐噶啦嗰啲，但係我唔中意。我最怕嗰啲湯有苦味嗰啲，我唔中意。 又有嘅，仲有嘅就係喺呢個日本方面嘅就係豆魚。即係豆漿湯底，有冇試過？ 我冇 喎。嗰啲 shabu shabu 有時其實係用豆漿嚟㗎， 唔係白色嘅係嘛？ 對啊， 哇，太好味啦， 好好食㗎。仲有 我中意落 喺邊度買 啲 菜？ 嗰啲你就 超級市場，係 超級市場有啦，一定有。 周街有得 整嘅一劈劈， 係冇錯，可能係好平，講緊係40几蚊兩劈。 嗯， 系我多数都系咁啊，两劈嘅，两劈嘅货你两至三个人嘅，有时你沟少水， 系啊，要沟少水，因为惊佢重味。 对，咁另外仲有就佢味增汤底啦，诶，头先我哋讲紧呢一样嘢啦，仲有个就系番茄 哦，薯仔汤， 薯仔汤底啦， 好味。 诶，仲有系呢个芫茜， 哇，呢个 系啊，诶，皮蛋啦，其实几好嘅，因为你可以饮埋啖汤， 系啊， 系咪啊？ 诶， 粥 底我都中意嘅， 粥底我冇试过， 诶，你未试过？ 即系一嚟系净系烹煮。 粥系咪啊？ 唔系，佢咁样噶。 我知道，即系咪用个煲上面系蒸噶嘛？ 系啦， 蒸完之后嗰啲流翻手， 你汁滴晒落，哇，好味到不得之了啊！ 系呢个又系好好嘅。如果你食海鲜嘅话，咁咪正咯，系咪？ 喂，仲要放只蟹落去，放啲虾落去，哎哟， 几开心！ 虾兵蟹将， 哎，你真系好啦，得啦，好啦，咁我哋嚟咯噃。今日咧，我哋客家婆来咧都要讲大饼炉， 大饼炉， 大饼炉咧有 好 多大饼炉，系啦。就大饼炉啦，咁我哋就讲话火锅系咪？咁我哋就讲大饼炉。好，咁啊，当然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要买一啲好食啲嘅，咁当然咧就要去呢个肉台度买嘅，系乜嘢啊？ 牛肉 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多数都会系火锅嘅时候会叫肥牛、肥牛。 咁系边个？ 肥牛系啦，有啲脂肪系会好食啲，系啦，肥牛。未学过咧，好啦，第二咯，你冇理由唔识啊，你咪肥强咯，肥强， 好咁咪肥强， 肥强，系啦，就系肥牛啦。好，第二啦，头先我哋有讲过有好多种唔同嘅，咁譬如可能系有嗰啲咩番茄 汤底， 汤底点讲啊？ 糖底， 糖大， 糖 系啦，糖大。呢個好緊要嘅，我覺得湯個湯底係好重要，係 啊，好重要啊！ 好啦，仲有另外一樣，頭先我哋完全冇提過嘅，但係打邊爐你都一定要食嘅，冇錯，好聰明啊嚇！蔬菜就係蔬菜啦，包括所有嘢啦，係咪啊？芽菜啊，什麼 嗰啲咩 冬 菇 啊、 金菇 啊、西洋菜 啊、 糖蒿 啊、 小糖菜啊，乜嘢都包括喺蔬菜，冇錯。 哇！有啲人唔中意糖蒿咧，鬧噶。 因為真係好陣好大陣味嘅， 但我中意啊， 我都係嘅。總之有味嗰啲我都好中意㗎，好啊。 芫茜又好味， 芫茜好好味啊， 不得之了。 有時係成炸咁擺落去咧。 你食唔食㗎？ 佢應該唔食，芫茜唔食嘅， 芫茜 唔食嘅。 糖蒿咧， 糖蒿食 係啊。 劲中意食， 劲中意食，就唔好买咁多啦。 系啦，仲有皇帝菜，系皇帝菜又系好食嘅。好啦，蔬菜之后嘅话，第四个我哋要讲嘅咧，就其实我想讲鱼嘅，但我觉得堪称话菜。头先你哋都中意食蚝啊，各样嘢加埋海鲜、海鲜、 海鲜， 冇错，就包括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啲啦，带子啊，系嘛，蚝啊。 不过咧，通常咧最贵就系呢一拍， 系嘅， 通常最贵就 遇唔到嘅，你有冇发觉？因为佢真系海鲜噶。頭先如果買個小仔魚嘅話咧，好少嘅啫，你買成 蝦都有分普通嗰啲基圍蝦、 游水蝦，你啱。所以咧海鮮係小心啲。好啦，咁啊海鮮之後嘅話，當然咧有啲人咧，如果係細路啲嘅時候咧，開頭一定係掉落，冇錯。點講？ 丸 啲咩牛丸啊、貢丸啊嗰啲肉丸點講？ 丸 肉丸 丸 肉丸丸。盐炸就系丸仔，即系我哋要系啦，咁就可能我哋你肉就系肉盐， 不过有啲咧整到懒得意嗰啲唔好食嘅，整个公仔头啊， 食嘅有 啲嘢，吓你觉唔觉得？ 梳佢只筷子啊， 里面有芝心，你有冇试过啊？哇，我辣到有一阵辣到条脷又唔讲喎， 系 啊，一咬落去咧，佢系嗰啲爆浆嗰啲芝士 啊， 梗 系新鲜咁样。 好啦，另外呢一个噶啦，其实我都中意嘅豆腐， 哇 ，Q 腐，你头先买嘅嗰只冻豆腐啊。 啊嘛，係 啊，凍豆腐好味啊， 冬挑夫就係凍豆腐，如果普通豆腐就係挑夫， 挑 夫係啦，挑夫 ，OK， 好啦，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蔬菜嘅行列當中嘅話，其實都應該要擺啲落去嘅，就係菇類啦，係啦，我哋講鮮菇， 鮮 菇點講啊？鮮 菇， 鮮菇， 鮮 係啦，就係鮮菇啦，即係。咩雞髀菇、草菇乜嘢嘅咧，都係包括喺裏面啦。 我都麻麻地。 係咁咧，我都唔，我都唔中意。其實係啊，冬菇我係中意 少少。 喂，真係我同你可以 合邊度？係喎，好啦。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尾尾嘅時候一定會擺落去整個湯，放個湯咁樣，係乜嘢？白色嘅細條嘅就 烏 冬， 烏冬， 烏冬， 烏冬， 係啦，就烏冬啦。 加四分 俾我，即刻俾一分你嚇，好。直接得分，唔好咁多。好，第九个就系有人会咁做，有人唔会咁做，就系你去腌嘅时候，你会加只鸡蛋。 哇，生鸡蛋啊，我中意啊！ 生鸡蛋，我又系中意嘅。有啲人唔中意嘅， 系啊，腌落去又 点讲啊？ 生鸡蛋，鸡蛋， 鸡鸡蛋， 鸡 蛋，系啦，或者鸡寸，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 鸡蛋又得，鸡寸又得。 有啲人中意连埋个壳劈落去啊。吓，系啊。 咩啊？ 劈落个汤度啊，鸡蛋啊。 猪算佢冇。好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就酱料啦。嗱，有时你都要捞嗰啲什么唔知乜嘢。 麻油。 系啦。 一定要麻油。 就混酱料，开心系咪？咁点啊？酱料。 酱料。 系啦，酱料就系酱料啦。好，我哋而家就时间无多，重复一次。第一个系 配料糖大蔬菜海鲜肉盐 挑夫 鲜菇 互动解摊 同埋 酱 料， 即刻嚟！ 停一停。 好啦，第一题形容马小强份人好唔可信，好不靠谱，佢就话呃鬼食乜嘢咧？ 挑夫 系啦， 点解你要讲埋佢都嗌咗 咯？打边炉麻辣啦。 番 茄清汤回强， 撞料 唔系，我哋呢啲普遍系讲系乜嘢嘅选择啊？糖大系啱嘅。第三题，日本啊写作嘅汉字系云吞，因为日语中系同样发音，又叫做乌龙面嘅，即系肥强 互动 系啱嘅。形容因果嘅困境啊，会一话就会问究竟有鸡先定太肥强？ 太贪 冇错。唐蚵西洋菜小唐菜肥强 蔬菜 好叻啊！职场潮语形容词肥强， 资 深嘅 开射 系公园牛丸 小 张张小张张 屋嘢 非常好，开门七件事 小 张张系小张张 创料 好嘢 小张张 鸡髀小张张 千姑 再讲 跳夫啊肥要。飞鸟飞鸟， 我打埋头 系咪 傻？ 系咪傻树叶？ 系啦，傻树叶。 我唔会，我饮你哋而家把把闭闭，我投诉你哋，你哋收到投诉信，我睇你点样笑得落，睇边个笑到最美。阿你笑啊！ 哎呀， 笑到最美嗰个跳夫啊！ 好啊，翻嚟有今日嘅哇第三集，密切留意一家片阳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一个单位今朝发生火警，警方初步消息话，起火单位发现一个人已经明显死亡，火警中有三个人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重案组警员、消防带同火警调查犬到场调查，大厦外围拉起封锁线，住户翻单位需要登记。警方初步消息话，火警发生之前，单位里面一对夫妻发生争执，有人提过工作压力大同埋欠债问题。其后49岁嘅太太被人用刀袭击，两个分别16同12岁嘅同住女儿听到嘈吵声之后出房间了解，期间大女亦都受伤，三母女之后逃离寓所。火警在朝早大约7:19发生，消防到场大约28分钟之后将火救熄。事件中涉事单位一对母女分别头部和手部受伤，亦都有住客吸入浓烟不适。 政府提出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申请人需要投资3000万港元在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当中300万要投放在支持创科行业和其他重点行业发展。计划目标出年年中推出和接受申请。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对新加坡类似计划，需要投资折合大约5800万至6000万港元。认为本港的计划有吸引力，他希望审批流程越快越好。许正宇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话，计划当中最多1000万可以投放非住宅的房地产，是考虑到不同投资者来香港想开展业务或者经营等。由于住宅房地产牵涉民生，不适合纳入计划，所以作出平衡之后，计划包括非住宅房地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过去一年就23条立法做了很多准备功夫，重申政府出年年内会完成立法。邓炳强又提到，近期发生几宗黑客入侵不同机构以取得资料的事件，而不少关键基础设施，例如水、电、煤、电信设备和金融机构是香港经济命脉，当局认为要仿效其他地方就这些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进行立法。他说法律会规管营运者对于设施的管理方式，当中可能要做风险评估、设应变方案、进行演练或者是预设情报机制等，期望出年将法例呈交立法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寒冷，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冬至市区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1%， 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72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44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4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82元，升1.9元；腾讯控股316.6元，升4.8元；美团79.15元，升7元；南方恒生科技3.68.78元，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57.12元，升5.4元；京东集团106.5元，升3.8元；友邦保险67.65元，升2元；港交所257.6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43.52，瑞士法郎0.861，加元1.334，人民币7.135，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33713点，升494点。港金报1898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0.39美元，卖出204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仁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江城子第三集。 西园依旧莺和燕，笑语十分愁一半，翠园特地春光暖。小善娘亲得到急病，但愿佢老人家早沾蜜药，亦都希望小善今次回乡探望佢嘅家人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钱大爷，饮杯饮杯。系，多谢你介绍丰盛钱庄任老板俾我认识。哎，呢度少少意思，不成敬意。客气客气客气。嚟嚟嚟嚟，我哋今日去怡红院直落，不醉无归，好啊！ 唐少爷，起床啦，唐少爷。唐少爷。 饮啊！饮杯，相当啊！我帮钱大爷加啲酒。 啊，唐少爷，你昨晚又饮到好醉顶啦，睇你如今宿醉未醒，啊，论尽啦，论尽啦！小何，攞碗姜汤过嚟。 饮啊！春香啊，你只手又滑又香，俾潘少爷抱下啦。我终于抱得美人归。 嘿、hey, ，唐公子，你醒下啦！小何系老爷家中嘅下人啊，你尚有其他工作在身啊，仲有啊，隔篱村陈老板约咗你一阵倾一张单子啊，你已经迟咗好多啦，误咗大事啊，长贵担当唔起啊，唐公子。 系喎系喎，系啊，约咗隔篱村拜会啊，陈老板。弊啦弊啦弊啦，迟到啦，哎呀，点算啊点算啊？ 唐少爷，小心小心，啊、小何攞碗姜汤过嚟， 攞嚟啦！哇，好热好热，哇，唔饮啦！喂，我哋要出发啦，一定要接到陈老板嗰张单子，咁我咧就可以翻乡下探望。唉，屋企各人娘亲嗰啲，我一定会买好多山珍海草孝敬佢。行啦行啦，快啲快啲快啲！快 嘿，岂有此理，简直系岂有此理。 唐少爷啊，唐少爷， 有乜理由咁样啊？ 稍安勿躁，陈公子咧可能都系因为刚刚啊丧母之痛，所以难免有点暴躁啊。咁我哋就确实系迟咗大半日先到。陈老板肯同我哋打声招呼，俾我哋入内堂同阿陈公子倾，实属万幸噶啦。 乱讲，唉，两父子以为有几个臭钱，就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我啊，先唔稀罕接佢哋呢张单。 说话唔系咁讲啊，唐少爷，陈老板向呢一带咧财雄势大，好多关系噶，千万唔好因为一时之气坏咗大事啊。 咁又 点 啊？我啊，唐明子艺嘅扎作。喺江淮一带远近驰名，只有我唔接，冇人可以拒绝我嘅。呢一口气，我点都唔可以吞嘅。 阿唐少爷啊，你听长贵讲一句啊，江淮一带好多世家大族，富可敌国，官府内外以至京城嘅关系牢如铁钢啊。唐少爷，切记不可意气风发啊！好彩咧，我同阿陈老板嘅掌柜咧，薛先生有点交情。嗱咁啦，等我先跟阿薛先生疏通一下，再昨日拜会阿陈老板两父子，希望有转圜嘅余地。 得啦，唔好一卵嘴，唔使你操心。呢件事等我自己处理。 吓、啊，你同阿陈老板其他亲友都好熟络咩？ 唔熟。 咁点解唐少爷唔使我帮你？ 长贵，你年纪大啦、哦，我唔想你成日为咗我啲小事劳心劳力啫，唔需要啦。 我得明白，唐少爷，你喜欢点样对长贵，任随尊便。只不过咧，嗱，我真系提你最后一句，有啲权贵真系不能得罪，你得罪唔起啊。 本少爷嘅事你唔使再操心啦，你快啲去安享晚年啦。太过分。英雄莫问出处，我最讨厌人哋睇唔起我啲外地嚟嘅人。系啊，我系冇乜点读书，但系不至于一脚牛屎啊！我唔相信冇咗你哋，我寸步难行。 娘亲仍抱病在床，卧床未起，成两个月啦。点解小善嘅娘亲尚未有起色呢？好，等我择个好日子去天后宫帮小善嘅娘亲求个平安符先。 大，哎呀，有冇搞错啊？点解我呢轮赌亲都输嘅？我就唔信邪。钱大爷啊，时候尚早，不如玩多两手好嘛？好啊。阿仁嚟，帮钱大爷同埋咁多位老板斟酒，我哋再嚟个嚟。今次买咩好呢？时候生意唔系捞两头油，我嘅钱啊输晒，真系冇收啊！食菜头， 你好啊！我嚟派饭俾你噶。 喂 ，Peter 仔， 系你好啊！ 咁正啊，又有饭派。 系啊，今日咧有粟米肉粒饭啊，或者梅菜扣肉饭啊，你中意食边样啊？ 是但啦，啊唔好，粟米肉粒饭啊，啊可能都系唔好。哎呀，我上次食过唔好食嘅。梅菜扣肉一於咁话吓， 肯定啦嘛。 阿 Peter 仔啊，喂，咁老友 friend， 拣盒大啲得唔得啊？ 盒差唔多啫、啊你自己抽一盒啦。 抽一盒啊，是但啦。喂，其实咧，我今日生日，你知唔知啊？我咧就想食饱啲，我又想我只阿旺财食饱啲，咁先至攞你一盒大啲咧。我唔系贪心。今晚啊，翻风啊，听日中冬啊，你唔食饱啲啊？哇！由里面冻出嚟啊！ 知道啦、啊，我都知道你生日噶，唐伯 系咩？ 嗱，我去攞个福袋俾 你。 有福袋？哇！咁好啊！哇！你真系得、啊，我帮你同阿社区主任讲声啊，多谢晒。 唐伯，好嘢嚟啦！ 咩好嘢？咩好嘢？ 你估下咩嚟啊？ 哇！ 咁香嘅咩嚟噶？ 烧鹅髀，当生日蛋糕请你食嘅。 哦，哇哇哇，喂，哦，点好意思啊？哎，最多你生日第时，我请啊，我请你食咩好咧？真系 咁又唔使， 你话唔使啊就吓，咁就悭翻啦吓。唉，真系 Peter 仔啊，唉，我见到你个烧鹅髀，我又谂起啤酒啦。你知唔知我哋有烧鹅髀冇啤酒咧，冇咁好味啊！真系 知道你啦，唐伯，识你咁多年，知道你最中意就系啤啤佢嘅， 系啊，啤啤佢啊！ 咁你今日生日噶嘛，点都要啤啤佢啦， 啤啤佢啊！ 嚟，喂，半打，啱唔啱？ 喂，梗系话头醒尾，啱晒啦！ 唔使讲咁多，饮杯， 饮，嚟，饮，饮，饮，饮。又怕佢弹翻砖头，我揾人借佢拧下拧下头，筹码补佢又炸嬲，黏出码头佢把本臭，烂手表都当晒，冚不唥冇谋。系 Peter 仔啊，讲开又讲，你知唔知阿叔以前几巴闭？我三间厂。两部靓车，外国车嚟喎、啊，女朋友多到我手指都数唔晒啊！ 系唔系啊？唐伯，你有冇咁巴闭啊？睇你又唔算靓仔，点会有咁多女人中意你、 啊？哦，你唔信啊？ 唔信？ 唉，最衰自己咧，我输咩啊？输赌钱，输晒啦！好彩有个女仔可怜我啊，唔系啊，我去埋卖咸鸭蛋添啊！ 咁、那个女仔系边个嚟噶？ 我又唔好记得、啊。 点会啊？佢对你咁好，你点会唔记得佢啊？就算你唔记得佢个样，你至少都记得佢个名啦、 啊。唔系、啊，啊，我真系唔记得，弊啦。佢叫咩名字？ 小姐，小姐，小善我翻嚟啦！ 小善，你翻嚟就好啦，唔使担心，有我喺度，你放心，唔会有事噶。 小姐，娘亲走咗啦，小善我以后点算啊？ 小善，唔使担心，你以后就留低，我会当你系妹妹咁样，你放心吓。 小姐，咁样唔得噶，我系你嘅丫鬟，我系要服侍你噶。 交俾我作主。你如今孤苦伶仃，继续留喺度做我妹妹，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小姐，多谢你，多谢你收留我啊！小善我咧以后会好好服侍你噶。 傻丫头，我当得你系我妹妹，我又何须你服侍我呢？我会叫阿爹再安排一个侍婢俾我哋两姊妹，你话好唔好啊？ 唔好啊，唔好啊！我咧一定要服侍小姐，直到你出嫁，好唔好啊？ 好，好。今晚月色好好，我哋出去后园嗰度上香结义啊！ 好啊，等小善都点起，唐公子送俾我个花灯先，好唔好啊，小姐？ 好， 咁我去预备一下。 嗯。烟雨莺啼人乍圆，却恨西园依旧莺和燕。 姐姐啊，你写咗啲字上花灯度，个花灯咧好似更加靓啊！姐姐啊，你好叻啊！ 妹妹，你唔怪姐姐未问过你就提一首词喺你个花灯上边，你唔会嬲我嘛？ 梗系唔会啦！我多谢姐姐可怜我，等我有瓦遮头，仲有两餐温饱。第日咧，只要有姐姐有中意嘅。有好食好玩嘅，姐姐咧即管我去啊！妹妹我咧唔会唔高兴噶。 小善，今日花灯为证，明月为凭，我一定会好好咁样照顾好我嘅妹妹。而妹妹由今日起唔再叫小善。 吓、啊，咁我叫咩名好啊？ 你以后就叫莺莺啦， 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小善咧以后有新嘅名字啦。 妹妹，你刚才叫自己个咩名话？ 啊，对唔住，唔系，啱我咧，以后咧有个好锡我，我又好锡佢嘅姐姐啊。 嗯。 唉，估唔到我唐文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数夜之间啫，输晒啲钱。唐文啊，唐文，点解你咁唔听阿长贵劝告呢？老天爷，何以你要咁残忍对待我，一次一次将我赶上绝路？今日我登上呢座高塔，更加觉得孤清，唔通江华一带真系容不下我？好，既然容不下我，我都唔稀罕留低个贱命苟延残喘，我不如呢度跳落去算。咦，河嘅对岸唔系嗰位素素姑娘嘅府邸？吓，嗰盏花灯，盏花灯系我送俾小善姑娘嘅噃。今日佢点起灯，即系话佢喺度啦。好啦好啦，咁我命不该绝，我有救啦，小善姑娘。你等我。 小善姑娘啊，小善姑娘，我是唐文啊，你在不在这里啊？小善姑娘， 都这么夜了，何以门外好像有人敲门啊？ 是啊，姐姐，好像还很急促，等妹妹出去看看了。 你小心点啊。 嗯，知道。姐姐， 咩事啊？ 系唐公子啊！ 唐公子， 近年喺呢一带好出名嗰位紫艺泽作工匠咧，我哋咧当年咧救过佢嗰位啊，即系咧送花灯俾我嗰位。姐姐啊，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佢咩事啊？ 佢好似话想揾姐姐你帮忙啊。 哦，呢度有啲银两，你攞去俾佢应急也好，点样都好。依家时间太晚啦，我唔方便见佢。你俾咗啲银两佢，就请佢离开。你都快啲翻入嚟啦。 啊，姐姐啊，发生咩事啊？何以你对唐公子咁冷淡嘅？ 人心难测，唔讲啦，我入房休息。 姐姐，唐公子啊，你带好啲银两啦，我要翻入去啦。你都系 小善姑娘，小善姑娘，可否同你屋企小姐讲声？其实我呢、 唐公子啊，你以后叫我做恩恩啦。 哦，点解嘅？ 嘉欣小姐当我妹妹，我唔再系小善啦，我从此叫做恩恩。再见啦，唐公子。 恩恩，恩恩。唉，恩恩。 喂，唐伯，你醒啦？冇嘢啊？ 咩事啊？ 你头先啊，饮咗两罐啤酒之后就话好醉，跟住就瞓咗啦。但系咧，你又系咁喺度发开口梦，你就喺度嗯嗯啊嗯嗯咁样，边个嚟嘅啫？ 嗯嗯，系边个啊？我唔知道啊。点解我最近成日梦到一个叫嗯嗯嘅人咧？好似好熟噶，我又唔记得。我一定会想到，是谁过来呢？我认不认识呢？他的样子是怎样的呢？硬硬是谁？你 说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大家好，我是风骚发户人的小羊羊阮仲阳，给大家估下有什么工作是24小时日做夜做全年无休，但又一蚊都没有。三二一，答案就是妈咪啦，这么多位劳苦功高的妈妈，特别是羊妈妈， I love you 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哇，肥强，点解你工作嘅地方永远都乱七八糟，啲嘢堆到成地都系，你当系你自己屋企咩？咁样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Sarah 姑妈，我 like 我嘅工作，就好似我 like 我嘅家人一样，所以我到工作间就系我屋企咁噶啦。 咁就更加要保持呢一个家干净企理啦。工作间仲有好多安全守则，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电台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地方整齐清洁，环境舒适，地灵人杰。我系胡慧康。